四、敦促蓬佩奥等美方政客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发表不负责任言论，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和广东西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中国东南沿岸伸展。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青岛的西南偏，是集结在青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黄海，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骤雨减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黄昏6点，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2点，升155点，成交金额12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0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61蚊，升11蚊；中芯国际32蚊，升个半；美团点评218.4，升4毫；阿里巴巴255.8，升2蚊；阿里健康21.25，跌5.5。港交所386蚊，升9.2；中国平安82.75，跌2毫；美盟集团12.1，升1.16；小米集团15.58，升8仙；建设银行5.79，跌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5.7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8，人民币6.944，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4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8,760蚊，升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6.33美元，卖出2,03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特别嘅交通安排方面啦，要留意港珠澳大桥嘅主桥有强风措施，中快线嘅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另外喺香港仔嘅华富道啦，有道路工程，跟住华富村华乐楼嘅来回方向快线，同埋去数码港方向，跟住华清楼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喺范围之内嘅巴士站咧，就迁移咗几十米。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嘅7:0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李仪。我觉得阅读，你如果将它当成生活的常态，它都可以成为一种享受。 一分钟阅读，八月开始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李仪，八月开始同你一起走过。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啦，咁啊，同大家会倾下咧关于疫情之下嘅一啲嘅情况嘅，咁或者我哋先睇一睇咧就最新嘅疫情系点样咧，咁香港今日咧就新增咧系85宗嘅确诊个案噶，其中咧就82宗系本地个案，有33宗咧就源头未明嘅，咁另外咧今日暂时咧就系有约70宗咧初步确诊嘅个案嘅，咁啊过去24个钟头咧就再录得咧有两位病人咧不幸离世啦，咁直至现在咧累积咧已经有43位咧确诊嘅病人去世噶啦，咁啊疫情里边咧就暂时咧见到个数字咧就话应该第三日咧系两位数嘅增长嘅啫，咁系咪已经有啲缓和咧，或者系大家需唔需要即系特别留意下呢个趋势咧？咁大家咧就对呢个疫情咧都会好关心嘅，咁其中咧今日第一个钟头想同大家倾下嘅咧就系呢个疫情嘅爆发里边咧出现咗个新嘅爆疫嘅地方咧，就系一啲街市嘅。咁啊，食环署属下嘅红磡街市同埋土瓜湾街市咧，就喺寻日咧就发现到有17宗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确诊嘅，其中6宗咧就属于鱼贩嘅。咁呢两个街市咧就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停业噶啦。咁啊喺发生嗰件事之后咧，就广大专家袁国勇咧就到场调查过啦，咁啊认为咧就可能系因为呢个鱼档潮湿啊，咁同埋低温啦，咁病毒嘅传播时间长，咁经过啲手嘅接触啊，触摸啲嘢啦，咁或者系有啲老鼠啊等等咧，就可能都会即系协助咗呢个病毒扩散嘅。咁亦都有啲情况咧，可能就系啲鱼贩咧一齐食饭啦，咁啊饮酒啊咁咧就出现咗啲交叉感染嘅。咁啊据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嘅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佢自己讲咧，佢喺武汉同埋北京市场呢个爆疫咧，因为都曾经牵涉过鱼档啦。咁啊，对于香港啲鱼档咧出现咗呢啲个案咧，都感到担心咁话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政府因为出咗呢个禁聚令之后咧，就夜晚黑已经冇堂食啦。咁啊，好多市民咧都多咗去呢个街市系买餸咧，翻屋企煮饭食嘅。咁啊，你个听电话机旁边嘅听众，你会唔会都担心咧？街市如果出现咗个爆疫嘅话咧，就可能牵连咧都好多人嘅。咁因为去到街市咧，大家咧就买嘢咧，点个手咧都一定会接触好多街市里边嘅食物啦，咁或者俾钱嘅时候出现啲找族啦，咁呢啲钱里边咧可能都会有啲菌喺度啊，咁啊到底呢啲咁嘅风险我哋点样预防咧？咁大家如果你都会系去街市买餸嘅咧，会唔会都有一啲你嘅观察咧，或者你嘅 擔心，或者會唔會亦都有啲建議咧，係點樣喺呢個街市要買餸嘅時候，能夠咧係做一啲嘅防疫功夫，能夠保護到自己咧咁。咁啊，自由風一陣間咧都會請到一啲專家咧，同大家咧係分析一下咧，到底呢個街市爆疫裏邊係一個咩現象，同埋咧係點樣可以做好一啲防護工作咧咁。咁啊，大家有興趣參與我哋嘅討論咧，或者如果你都係經常去街市嘅，你會唔會咧即係都會建議一下，到底我點樣做好啲預防工作咧？咁可以打嚟同自由風傾下。咁我哋電話咧係1872311。1872311，咁我哋先听一听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5日朝早10:30，中大医学院分析超过1000名本港新冠肺炎患者嘅数据，发现23%人肝脏受损，有机会系因为全身性发炎或者出现不良药物反应引致肝脏受损。中大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黄丽红： 一个炎症当中咧，其实身体系有好多嘅炎症反应，都可以影响到肝功能嘅。第二个原因咧，喺个肺炎嘅过程咧，血压含氧量咧都有机会唔稳定嘅，影响咗肝脏佢个细胞去供血啊供氧嗰个能力啦。咁第三个大原因咧就系、是可能同药物真系有啲关系嘅，因为新冠肺炎嘅患者咧都要接受唔同类型嘅药物啦，都有机会影响到肝功能。 11:00，水警同海关在机场附近的石滩检获市值超过1800万的走私货品，包括鱼翅、花胶、燕窝、贵价酒等等。海关海域调查组指挥官张国贤： 有些翅是一个集运模式的，香港疫情的关系，关口是关了的，都是我们有一个14日的检疫令，这些物品就可能是内地的客人就在香港订购再走私回去的。 教育中心联盟估计，50%的补习社将于本月底结业，促请政府发放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补偿业界在过去半年损失的平均租金。发言人任伟豪： 我哋私营教育业咧系要交学费噶嘛，如果你是家长，你会唔会俾钱去上一啲你觉得系冇乜用、系打咗折扣嘅课堂呢？幼稚园啦、小学嘅补习啦、音乐、体育、艺术、兴趣班，教育中心咧，除咗面授之外咧，基本上佢哋系冇任何办法嘅。 下午4:30，本港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82宗系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回來跟大家談的就是關於個魚檔的檔販出現了確診，有兩個街市就是紅磡街市和土瓜灣街市就爆疫，今天和明天就都會停業的了。到底在街市裡面出現了這些這樣的確診的現象，是大家會不會擔心呢？可以歡迎你大家打來1872311。到底魚檔都或者街市裡面出現了這些確診的個案呢，宗數都不少，因為昨天裡面就有17宗，到底大家會不會留意一下呢？到底點解會街市出現呢？咁樣，咁我哋咧就請嚟咗嘉賓咧，就係政府專家同埋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教授同我哋傾下嘅。系啊，许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我哋啱倾开咧，就系因为有两个街市咧出现咗一啲嘅感染嘅个案啦。咁你自己觉得咧，就呢个街市咧，即系你自己初步睇翻咁多资料啦，系算唔算系一个都几危险嘅一个源头嚟噶？ 街市都系啊，佢个环境污染都系一个大问题。咁就通常啲有时可能会人多挤逼啲啦，尤其是喺啲繁忙时间啊。咁而家因為冇咗晚市啊，多咗人出去買嘢噶嘛，買餸啊咁樣。咁好多人亦都會用手就揀啲貨品啦。咁佢有時個手可能會掂到啲飛沫，但亦都唔知道嘅。咁只要有一位工作人員或者係啲買嘢嘅人士，如果有咳嗽啊、黑黴啊，咁好多飛沫可以係留低嘅。咁同埋裏面亦都好多不鏽鋼嘅表面啦、台啊，或者有膠袋啦。咁我哋都知道咧，而家呢啲飛沫嘅病毒咧，如果停留在啲膠袋、不鏽鋼嗰啲表面咧，那個病毒可以係存活係3-4天嘅。 咁係啊，許教授啊，咁而家嗱，譬如話即係市民咧，即係 因為而家真係嘅，好多時買餸嘅機會都多咗。咁但係入到街市，你一定會揀嘢啊，或者有啲找作咁，呢啲真係難以避免啦。咁如果真話要做到預防嘅話咧，其實係應該要注意啲咩事幹啦，同埋即係應該做翻啲咩嘢係提高個預防啊，即係或者係對於保護自己免受感染會做得好啲咁樣。你咩辦法可以做啊？ 咁街市本身當然要做個大清潔啦，佢裏面應該好多地方都污染咗，先至搞到咁多爆發。咁另外就佢最緊要係通風啦，裏面。咁市民本身咧就係一定要戴好外科口罩入去，千祈唔好除低啊咁樣。咁另外個手部咧就你盡量唔好摸啲貨物啦，離遠即係揀啦，離遠揀嚇。咁另外就帶定啲酒精搓手液或者係啲消毒濕紙巾咁樣，因為好多時難免你入到去可能都會碰到啲嘢咁樣。咁長遠嚟講咧，就可能即係街市要考慮盡量係容許呢個電子貨幣咯。咁就唔使咁多找足嘅。 而家講到啲街市啦，嗱，尋日我哋講嘅即係曾經即係出現咗爆發嘅兩個街市咧，就已經即係話要停業啦。咁啊，呢個街市嘅即係清潔環境啊，同環即係各方面咧啲環境咧，都引起好多人留意嘅。因為平時咧，就算唔係而家有疫情咧，其實大家都覺得有陣時個衞生環境唔係咁好啦。咁啊，再加上而家疫情咧，如果係出現咗啲咁嘅爆發咧，咁許教授，你覺得係咪需要？所以呢啲嘅街市可能都要做一啲類似，譬如可能要真係停業咁嘅措施，做啲大清潔啊，咁啊確保個即係疫情會喺嗰啲街市裏面擴散啊。咁你覺得係咪有需要咁樣做啊？ 早排我都知道佢哋係提早一個小時關閉，就夜晚做大清潔嘅。咁我相信你而家咁容易有街市爆發咧，咁嗰個環境衞生更加要係小心啲啦。咁而家相關嗰兩個街市就暫時停業兩天，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正確做法啦，因為可以用佢一個好徹底嘅清洗咁樣。 咁但係如果即係話要做一個擴大啲啦，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啦，即係譬如話食肆咁樣，你出現咗即係好多爆發，咁政府都真係會做一啲比較嚴厲啲嘅措施嘅，即係而家就係咁啦。譬如話你到夜晚黑就唔准堂食啊咁。咁街市呢方面有冇一啲咁樣嘅措施，即係可能要由政府去做嘅，係收緊啲嗰個時間又好，或者其他方法又好咧，係做一啲即係比較嚴謹啲嘅預防措施咁，有冇咁嘅需要咧？ 我谂佢政府一方面一定要睇清楚佢嗰、那个系咪通风咧个街市本身，因为如果啲空气唔流通咧，亦都好容易啲病毒系聚集啦、聚积。咁清洁嗰度系应该每日都要做噶啦，咁一定要。长远嚟讲，真系政府要考虑就系、是、即系容许用啲电子货币反而，少啲嘅手部会掂到啲污糟嘢啊、飞沫啊咁样。咁另外就你都好难话要佢限咗时间，因为你已经夜晚冇咗堂食啦，好多人真系出去买嘢嘅。即系保持环境清洁就几时都应该要做嘅。 系啊，嗱，今次里边咧就出现咗咧就系啲鱼档啦吓，即系譬如寻日咁个案里边咧17宗喺呢个街市里边咧6宗啊属于啲鱼贩嘅，咁啊到底系咪啲海产类啊或者啲鱼档咧都系其中一个喺街市里边咧属于高危嘅一个地方啊？ 有水嘅地方咧，咁你嗰啲飞沫就更加容易传播啊嘛。咁变咗你好多时都可能佢嗰啲台啊、啲不锈钢啊，用叫用胶袋装啲物品啊。咁如果你嗰啲飞沫污染咗呢啲环境咧，咁佢个传播嘅时间就耐啲啦。 咁呢啲鱼档里边咧，即系你觉得又系啦，即系有冇啲咩措施，即系话需要做嘅咧？即系或者系即系希望能够减少呢啲接触啊等等啊。 佢每日结业嘅时候一定要系彻底清洁、洗干净啦，啊，啲台面啊，咁我相信同入口货品就应该冇乜大关系嘅，相信系有啲员工感染咗喺里边个环境啊，加埋人多挤逼啊，咁样可能引起呢个爆发嘅。因为之前都大家都听过个加利物流，初初都惊话会唔会啲海外运过嚟嗰啲货品系有污染啊，政府都验咗都揾唔到有病毒嘅。 咁今次里面呢即係喺街市啦同埋咁多鱼档啦，咁到底係个环境污染个成数多啲，还是其实人传人个因素多啲 嘅？环境污染再加你挤迫嘅时候咪容易再人传人囉。咁另外就要睇睇嗰个嗰啲员工佢哋究竟唔烦呀食嘢嘅时候嗰啲地方有冇污染呀，都要睇清楚嘅。 咁今次亦都有讲到咧，就话因为啲街市，即系头先讲啦，都即系清洁卫生嗰样嘢都比较即系条件唔系咁好嘅，好多时会有老鼠啊，咁亦都有啲街市啊中意养啲猫啊，即系可能捉翻老鼠咁。咁会唔会呢啲咁样嘅老鼠啊猫都成为一个病毒嘅载体咁样？即系机会大唔大？你觉得？ 這個可能性都存在的，因為始終你夜晚生了你裏面還有很多貨品、 嗯、 養很多老鼠在裏面都不出奇、嗯、所以人們會養貓去捉它，這些、動物躝來躝去亦都是將那些污染了的環境更加會擴散都不出奇的、 嗯、即是你覺得即是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有可能出現的， 但這個可能性就不可以排除了，是的。 嗯，那另外呢，教授也有人提到呢，就是說即是街市裏面呢，即是那些、嗯、街市的從業員啦，或者即是譬如各個的攤販那些啦，需不需要都要列入去一個必須要檢測的一些群組裏面呢？ 今次爆發這兩個街市就、做了穩陣一點。反正佢裏面都成十幾廿個個案出現，咁、 嗯嗯、 所以橫掂而家嗰個檢測能力都可以開始係即係增加咗，咁、 嗯、 可以順便幫佢哋做埋一個檢測，因為始終喺零售業，尤其是要找足啊，咁佢哋都有啲風險嘅，每日都要接待好多人噶嘛。 嗯嗯，咁另外咧就係、是、我睇翻個疫情啦，咁我哋而家睇到咧連續有三日啦，咁個數字都係雙位數噶啦，咁啊係咪已經有啲緩和嘅跡象咧？你覺得？ 我哋一般就要睇耐啲嘅，咁即係罩眼望落去，好似由三位就變咗連續兩日係八十幾，就好似少啲。咁、 嗯、 但係如果你睇翻嗰個源頭不明嗰個個案嘅比例都高嘅， 嗯、 即係譬如今日八十五個新增個案，有33個係來歷不明嘅。咁、 嗯、 你有來歷不明嘅時候，你又揾唔到佢哋嗰啲緊密接觸者嘅嘛。 咁、嗯、 所以呢個都係個變數嚟嘅。 嗯，咁而家我哋话头先你都提到啦，呢个检测能力我开始即系增加咗啦。咁会唔会系一个即系有机会可以令到疫情有啲舒缓嘅机会啊？ 系啊，如果你检测快啲，可以出到报告，咁就可以将嗰啲市民系受感染嗰啲系快啲收入院啦。咁嗰啲紧密接触者亦都可以尽快系做一个检疫。咁亦都嗰啲床嗰度都系一个好紧要啦。你就算你确诊咗，你都要有床咧，系快啲俾佢入到医院嗰度做一个嘅检疫同埋治疗。咁、 嗯、 所以呢个检测量同埋嗰个床嗰度咧，都系要尽快加大。 嗯，系啊，嗱，教授你头先提到咧，即系话而家开始都好多市民去买餸啦。咁啊，其实街市啊同埋超市咧都系咧，即系而家反而系即系人流啊，即系从啲食肆就去咗嗰啲地方嗰度噶啦。咁啊，其实喺呢方面咧，你觉得政府系咪即系需要仲有啲措施咧？即系譬如话，即系要强制啲做嘅。因为我记得我哋喺自由风曾经同阿许教授你倾过，你都觉得可能系咪要入去街市或者入超市咧，就要做多啲检测啦。除咗即系呢个量体温啊等等之外啊咁。呢啲措施要唔要去到一啲即系要强制嘅？即系做得再严密啲嘅，只要严谨啲嘅，有冇咁嘅需要？你觉得？ 我谂如果系量体温，而家都有啲简单嘅仪器可以做到噶嘛。 嗯， 咁呢个都应该要做嘅、 嗯。 另外就一定系戴好口罩啦，俾多啲买多啲清洁液，令啲人可以洗手。 嗯，其实长远计略，今次咧出现咗呢啲街市啦，即系都爆咗咁多个个案啦。其实即系呢啲咁样嘅街市，其实长远计啦，即系你觉得喺香港咁密集嘅即系地方嘅城市里边咧，其实系咪都需要有啲即系长远计嘅改革嘅措施啊，或者系即系改善嘅环境嘅措施？ 系啊，因为咧始终系人多会去买嘢啊嘛， 你 一聚集，如果空气唔流通咧，就有时系加埋个环境污染咗咧，就好容易会有爆发。所以嗰、那个卫生嗰度就一定要系，即系要好小心环境卫生，同埋市民本身都要保持卫生。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许教授。 好， 系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政府专家啦，同埋系中大呼吸系统科嘅讲座教授许树昌嘅。咁而家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嘅就系关于一啲街市同埋鱼档咧，系出现咗一个爆疫嘅。咁啊，有两个街市咧，就系红磡啦，同埋土瓜湾咧。咁呢两个街市咧，已经系今日同听日咧会停业噶啦。咁啊，大家如果你都会去街市买餸嘅话咧，到底担唔担心咧，或者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系可以做好啲嘅预防咧，可以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一位听众陈先生接通了，陈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主持。 是啊，你好，请讲啊。 啊，首先我就想讲咧，其实个问题就系、是、话，最都系政府方面咧就系放人入境啦，啱啱导致第三波爆发啦。 嗯嗯。 咁亦都问题话，点解一时咁多人买餸咧？ 嗯。 主要就系话咧，佢因为行咗堂食住肉点，变咗咧，啲人用自己买自己煮啊，咁无形中就增加一个人流聚集。 嗯。 其实我觉得咧。你恢复翻食自己堂食，去翻正常时间，咁啊疏导翻啲人，唔使吓啲人咧一窝蜂去逼住买餸。 嗯， 即系我觉得成个政府做嘅嘢防疫措施咧，就唔到位，唔对焦嘅。 嗯， 即系头痛脚痛，即系边度呢个痛喺边度，即系我觉得好有问题。 陈生，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去买餸啊？而家呢个时间， 我就系冇买，因为我屋企人买嘅。我屋企人买，佢都好担心。其实咧，其实你行啲咩二人罪啊、堂食啲，其实我觉得，反而你开翻正常，比食自助餐一来咧，我补就业以来咧，多咗翻啲人，变咗人收工咧，唔使按住买餸，变咗聚集太多人嘅话。又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即是呢很多东西呢就要考虑咯。最主要是人流聚集太多的话呢就令到那个爆发全境的路。然后我不知道政府去做的方法怎样。 好、啊。 我觉得是不对之不到位的。 唔该晒你好啊唔该晒啊陈生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啊到政府行咗堂食就好多市民呢转移去买餸啦。咁啊买餸去到街市呢又出现咗啲爆发啦。咁啊到底应该点做呢咁。咁啊堂食里面呢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呢、这个一啲餐厅啊一啲飲食啊或者甚至酒吧群组里面呢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呢系一啲几重要嘅爆发源头嚟嘅。咁啊如果又要再放松返呢会唔会又出现咗啲疫情呢咁。喺电话机旁边嘅你咧，如果对于啲咁嘅现象或者系到底应该点样做好预防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关于呢个鱼档啊，即系嗰喺呢个红磡同埋呢个土瓜湾嘅街市里边出现咗一个咁样爆发之后咧，咁就专家组嘅成员啊，袁国勇教授咧就都有落过去街市里边咧去巡视嘅。咁佢就话咧就系、是、水产类嘅一啲即系鱼类嗰啲咧就属于冷血嘅动物啦，咁感染呢个新冠病毒嘅可能性咧就好细嘅啫。咁另一可能咧就佢系认为可能啲街市里边嘅空气传播啦，咁佢咧就观察到咧就发现红磡街市嘅楼底好高啊，咁啊风扇咧就嘅风力都好猛嘅，咁佢觉得咧就系空气传播可能性咧就好细嘅，咁啊大家对呢个街市感染咧就有啲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本港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2宗属本地感染，其中33宗未找到源头。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一名寻日确诊的印佣曾经在上个月22至23号在湾仔洛克道一个宿舍居住，当时有28名外佣同住。他在上個月30至31日再在銅鑼灣一個宿舍居住，當時有4名外佣同住。張竹君說，當局會追蹤相關人士進行檢疫。順寧道敬福護老院再多5人確診，直銷中心 Star Global 再增6宗個案。另外，其中1宗輸入個案是台灣到港的患者，在香港曾經轉換酒店之後想離開香港，在機場被截住並被送返檢疫中心之後對檢測呈陽性。由於個案涉及違反檢疫令，當局仍然是調查緊患者曾經到過的地方。屯門醫院一名86歲確診新型肺炎的男病人離世，累計43名確診者死亡。患者是屯門康和護老中心黃金分院的院友，本身有長期病患，上個月29日因為發燒和氣促入住屯門醫院，情況持續惡化，直至今日下午離世。警方表示留意到有網民在網上發布假消息，處長鄧炳強感染新型肺炎，警方指出有關消息毫無事實根據，純屬謠言。警方嚴厲譴責別有用心之徒，唯恐天下不亂，必定嚴肅跟進。德國汽車生產商奧迪就公司一個具爭議的廣告向公眾致歉。在奧迪一款新車的宣傳海報當中，一名戴著太陽眼鏡的小女孩挨著車頭俗稱鬼面罩的水箱護網，吃著一條香蕉。有輿論形容女孩的姿勢和動作具有挑釁意味，又指假如在現實中女孩站在那個位置，駕駛者不可能見到她，令她有致命危險。有人就批評海報意識不良，奧迪就事件真誠致歉，承認海報內容敏感，已經撤回，承諾不會再用，又強調公司關注兒童安全，會調查為何推出內容禁具爭議的宣傳。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骤雨减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湿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黄昏六点，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近油站。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丁九桥。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伟业街因为有工程，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的快线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近丽业街。而在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的浪虹桥面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在部分地区落紧大雨的，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适不适宜全民强制检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前提咧就系成个过程要快过个传播嘅速度。呢、这个病毒潜伏期中位数就系5日，你要早过佢一日，4日之内咧就完成晒750万人嘅检测。咁我哋系唔系动员到人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9月1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看看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我哋倾紧咧，就有两个街市咧就出现咗爆疫啦。咁咧就喺寻日咧发现到有17宗啊，呢个系确诊嘅个案。咁6宗咧属于鱼贩嘅。咁啊，令人哋关注到咧，到喺街市里边咧，会唔会都系一个即系传染呢个疫症嘅一个其中一个地方咧？咁刚刚喺新闻之前咧，就同呢个政府嘅专家组成员啊，许树昌教授咧倾咗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有听众阿黄。太你接通咗啦，黄太你好， 系你好，我就听到咧专家话咧系呢一个街市爆发得好厉害，咁我谂咧嗰个用嗰个八达通俾钱呢一个咧系可行嘅，但系至于点样去设置呢一样嘢，点样同有关机构沟通咧？呢、這个就系交俾嗰啲有关人士负责人咧，嗰啲高层去谂啦。 嗯，街市就好少用八达通啦，街市 系啊系啊、嗯，如果街市都可以装八达通就最好啦。 好啊， 咁样样。事实上银纸真系一个好大嘅传播， 系啊，好多人摸过啊，咁即系啊，经好多手啊，咁 系啦。所以翻到屋企咧，我都系每张银纸都要 抹抹佢先。 系啊，好。第二样我顺便带出啦，我想问执法就还执强制就还强制，但是執法呢怎么做呢？是我发觉最近呢是这两天开始随口就食烟的人比街市。 嗯，即是在街边。 是啦，尤其是大树好遮阴有石等那些地方呢就比街市。 嗯， 那我们就辛辛苦苦去帮他防疫，焗到什么都要死拿着个口罩冚着个嘴。那这些人呢 佢帮我哋啲乜嘢咧？ 嗯，即系你讲我哋见到而家好多啦，即系又翻翻去，因为而家咧就唔得噶啦，系咪？即系按照个新嘅规定。好，明白。 开始多翻啦，唔该啲高官去谂下啦，点样去执法？ 明白， 唔 该晒你，黄太。咁啱讲紧嘅咧，就系话喺街边可能好多人咧又除低个口罩吸烟啊，咁样按照而家规定咧，公共场所里边咧就都一定需要戴住口罩嘅。咁啊，执法嘅问题到底系点咧？咁啊，政府方面要留意啦。咁啊，大家如果有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仲有卢女士咧，亦都系接通咗嘅。卢女士你好，系卢女士你好。卢女士，你呢个电话可能就接唔到啦，唔紧要。咁我哋再睇下咧，就大家如果边位想同我哋想倾下嘅咧，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有两个街市咧，就是、因为爆发咗呢个疫情咧，就已经今日同寻日咧系停，同埋听日咧都会将会系停业嘅。咁啊，到底如果系而家因为堂食系唔准啦，傍晚咁啊多咗市民去街市买餸嘅，咁啊到底咧就你会唔会担心咧？就喺买餸嘅过程里边咧会受到一啲感染嘅风险咧咁？咁啊，欢迎你打嚟咧，18723111啦，同呢个自由风倾下，或者你讲下你嘅意见，或者咩方法咧可以系做好啲嘅预防咧咁样。咁啊，电话机旁边有另一位啊，周先生亦都系接通咗嘅，周先生， 系你好， 系啊，请讲， 系，我感觉上咧，即系香港嗰啲街市咧设计得嚟咧太过狭窄，系咪好多好逼？ 嗯。 因为我都间中都去啲街市嗰度买餸。 而家有冇去买啊？最近 系冇啊，最近冇。 系因为担心咯，都惊咯，最近。 系啊，啲人逼人咁样噶。 嗯。 即系变成咁样咧，就即系唔好话嗰啲就嗰啲档口都系一墙之隔咁样。咁啊，湿货里边有好多水啊，各方面。 系周生，你喺边个区啊？你自己？ 深水埗。 深水埗哦，咁嗰啲街市系啊，都好多人噶嗰度。 系啊，系啊，系、啊。就算系红磡啊，而家发生嗰个都系一样，系咁逼咁样。 嗯，咁你就而家少咗啲落去买啦，系嘛都。 我系建议咧，政府系要大刀阔斧咧，你改善嗰个街市嗰个挤逼状态。 嗯， 因为你个设计系你令到嗰啲人系冇办法啦，你个档口咁挤逼、咁狭窄嗰条通道，咁啊变成啲人又多又想买， 系明白， 你逼我，我逼你， 明白，唔该晒你， 好啊，而家严正系啦， 好啊，唔该晒你啊，周生。系啊，咁咧就啱讲紧嘅咧就系呢啲街市嘅挤迫情况啦。其实我哋谂翻起咧，喺呢个2003年咧沙士之后咧，其实政府都有留意到咧，就话呢啲街市里边嘅卫生环境啊，同埋呢个通风情况等等嘅。咁曾经当时咧，政府就研究过多个方案啦，甚至到底咧就系呢啲街市系咪应该再存在咧，甚至系咪需要啲大嘅改革咧咁。咁但系结果咧就都冇乜后续嘅行动嘅。咁啊，直到最近咧就又再出现翻呢个讨论啦咁。咁啊，大家对呢个现象咧？到咧街市啊，系咪一个即系卫生环境而又会令到呢个疫症咧系传播出去嘅其中一个地方咧咁？咁啊，欢迎你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How do we say 荒谬绝伦 in English 呢？听众呢，有冇问小叔叔？我哋当然 ridiculous, 呢个大家都知啊 ,ridiculous, R-I-D-I-C-U-L-O-S, ridiculously. 我哋话 that's absolutely ridiculous, 非常极度荒谬。另外两个字，小叔想同大家讲嘅，第一个就是 preposterous, P-R-E-P-O-S,T-E-R-O-U-S P-R-E-P-O-S T-E-R-O-U-S 就是 Preposterous 重音是第二个音字。这个字听下去的感觉是都是非常强的，你可以说 That's absolutely preposterous Absolutely preposterous 即是非常极度荒谬的。 另外一個字咧，一個再 formal 少少書面呢個字，我哋就係 absurd，absurd，亦都係一個 adjective 嚟嘅，你可以話 that's absurd。咁咧，亦都係一個語調上非常之強嘅字嚟嘅。咁啊，下次再傾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我哋傾緊咧就關於啲街市咧，尤其是一啲魚檔裏邊咧，就出現咗啲感染嘅情況咧。咁喺尋日咧有17宗咧，就係呢個確診嘅個案咧，就起出現咗喺個紅磡同埋土瓜灣嘅街市。咁其中6宗咧係屬於魚販嘅。咁喺魚販裏邊咧，有啲人咧就留意到咧，就係話咧喺啲漁船啊咁嘅工作咧，喺個漁船裏面工作嘅人咧，就係都是屬於一個豁免檢疫的。咁到咧豁免檢疫的時候，會唔會咧就係令到佢哋咧即係工作期間裏邊咧，就因為冇檢疫都唔知佢嘅身體情況咧有冇受感染啊咁，而將一啲咁樣嘅病毒帶咗嚟香港咧咁。咁到底喺個即係從事個漁業啊，同埋喺漁船度工作嘅朋友啊，會唔會因為一啲檢疫嘅情況嘅鬆懈咗，或者佢哋受到豁免嘅時候咧，會成為咗一啲即係傳播咗一啲病毒入咗嚟，然之後咧又再起到個街市裏邊咧咁。咁呢度咧其中一種講法。到底这个讲法里面我们就请来了就渔农界的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何俊贤你好。 你好长哥。 是啊你好啊。咁就係啊，我哋啱啱講開咧，就有啲漁船咧，即係有啲漁艇嘅船員啊，咁佢屬於一個豁免檢疫噶嘛。咁有啲人話咧，就會唔會係咁樣咧，就鬆懈咗，就令到咧就可能咧會成為咗一個漏洞啊。咁呢方面咧，你哋點會點睇啊？ 我諗咧，公眾對於呢個豁免咧係有少少嘅誤解嘅。我哋嘅豁免咧同其他係有唔同嘅，因為咧我哋嘅漁民咧主要係本地作業啦，甚至係離開咗少少，譬如長洲對出多少少咧，就已經係內地嘅水域啦。咁如果按我哋乜嘢都唔豁免嘅話咧，我哋去咗水域，就算我哋冇上岸都好咧，佢都翻唔到嚟嘅。咁所以我哋嘅豁免令咧，主要就係咁樣去做。咁而且有疫情嘅初期啦、中期啦，甚至去到而家咧。內地同香港兩地嘅政府啦，佢個措施咧都理論上都叫做與時並進嘅。尤其是而家疫情啦，啱啱講17單裏面有幾單喺魚檔嗰度，我喺個魚檔嗰度咧，咁某個程度上我哋睇翻呢啲人都喺魚檔嗰度，並冇喺我哋嘅叫做魚市場咧去爆發。另外咧，我哋而家喺5月15號開始，其實已經休漁期啦。實際上翻去內地嘅漁船嘅數目咧。是比5月15号之前呢是少好多好多好多嘅。咁就算喺休渔期里面能够作业嘅船呢其实得一两类嘅啫。实际上呢我哋叫做免休期。免休期唔系日期个期系插支期嘅。因为佢要申请嗰支期呢先至可以喺嗰段时间运输，尤其是系负责运输两地嘅一啲养殖嘅鱼返嚟香港去售卖。咁如果我哋呢段时间通常渔民返去呢都系喺船厂嗰度叫做收船啊或者办证。咁但系因为疫情嘅时候两地嘅政府呢甚至系唔俾我哋啲渔民上船啦，要喺船上面嗰度去隔离㗎。咁我最近我手上面呢都有两单 case 呢，就系有渔民或者系啲渔工呢就唔守规矩就送咗返去内地上岸呢就俾人扣起咗。而渔民呢又因为呢一件嗰隻渔船呢亦都因为呢件事呢系取消咗佢讲个流动渔民嘅身份同埋会籍嘅。咁即係话佢已经唔能够喺呢段时间或者未来一年里面呢再返去内地。咁所以个惩罚系重。咁我哋所以头先我特别提返长哥嚟呢，我哋嗰个豁免令同其他系有所唔同囉。 咁但係俊贤你听讲过呢就系内地政府嘅做法啦。咁喺香港呢我哋系点样处理呢啲渔民朋友，即系佢嚟到香港啦，或者船泊返香港啦，系咪都可以上岸，因为是点样做嘅呢？ 理论上我哋渔民呢其实系保障嗰头先我哋讲嗰条叫做措施呢，是我哋渔民一出海打鱼，我哋系入咗内地嘅水域，但系冇接触到任何人都好呢，我哋翻嚟呢佢都唔俾我上嚟嘅，如果我唔做豁免令。所以系纯粹系一句个法例上面嘅一啲嘅调整俾个豁免令我。咁而我哋嘅渔民喺正如头先我所讲呢段时间亦都系因为休渔期里面呢是極少的。咁頭先特別你提到17單裏面有6單係魚檔裏面呢，我哋都做啲工作嘅。第一就係我哋睇返數字呢，就發覺佢並唔係由呢個豁免嘅人呢 係翻翻嚟香港嘅，即係我唔敢講絕對啦，但係睇個數據又似，因為咧就係、是、紅磡裏面土瓜灣啦，應該係街市裏面嘅感染。咁我哋咧就睇到呢一樣嘢咧，就同漁護署同政府方面商量咧，叫佢哋暫停呢幾個檔口裏面有接觸同供應嘅叫做供應商魚販咧，就唔好再入去魚市場。买鱼先，然后叫佢哋去隔离或者系检验，同时咧叫特区政府啦，喺呢段时间里面能唔能够有机会去为我哋几个鱼市场里面嘅都做一做检测。就虽然我哋唔相信系由个豁免局睇数字唔似由豁免令嘅人翻嚟去感染，但系我哋都同样去做咗呢样嘢，令到啲人安心啦。再加上咧，头先特别提到一个内地嘅政府或者是漁會做的事呢，其實這段時間裡面我都見到四五份倡議書的，不單止在法律層面未必規管得到，他是倡議你們應該要怎樣做，那個手指引是很足，所以我們漁民裡面發生的零星的個案都理論上就應該不是由豁免那裡去產生咯。 嗯，何俊賢解釋一下剛才你說話，即是那兩個魚檔裡面都出現了，你覺得是從個供應商那裡有個可能性，由那裡做了個感染，這樣帶到魚檔那 裡。我們只能夠在我現在看數字呢，是排除佢喺漁市場同豁免嗰度去入去，即係流動漁民兩地呢個豁免嘅嚟嘅。咁如果佢集中喺土瓜灣啦，或者係紅磡嗰個街市嚟嘅話咧，其實佢接觸人嘅層面咧，其實大過我哋啲漁民去內地接觸人咧，起碼十倍一百倍嘅。咁所以喺嗰個風險理論上係高。咁我相信咧，亦都係因為魚檔裏面咧，可能就係因為嗰個温度可能低啲啦，甚至係比較濕咧。就會可能嘅細菌嘅滋生嘅情況會比較容易啲，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啲市民咧都係要做足防禦措施去街市嘅。本身街市嗰個地方亦都唔係完全係即係或者個風險會比較高啲，我哋呼籲啲市民咧做好安全措施去做，甚至咧啲魚販又好，或者其他檔口都好咧，啲錢咧收咗翻嚟好中意找足噶嘛，大銀咧都早做啲消毒，咁樣咧可能對大家都會有啲保障啊。咁找足嘅時候都有咁嘅好處咯。 係啊，何俊賢，你先再講啦，我都想再問翻頭先嗰個流程啊，就係話咧，就話漁市場同漁民，你覺得都未必係一個源頭，而係主要係一個街市。咁即係街市話咧，可能係其他嘅源頭入咗個街市裏邊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有機會噶，即係頭先我所講有漁民咧零星都會感染過案嘅。咁我問過一啲嘅漁民啦，我雖然唔能夠完全排除所有可能性，咁但係咧佢自己同一啲漁民聯絡，同屋企人聯絡嘅時候咧，佢個別都話咧係因為喺其他嘅場合嗰度咧係感染翻嚟嘅。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喺外面嘅情況感染翻嚟，然後再喺漁民嘅社區裏面，可能同啲漁民朋友一齊食飯嘅時候，可能亦都出現咁樣嘅交叉。咁所以我哋睇翻呢個情況咧，就希望從一個數字上啦，做最大風險嘅地方，佢仲係一個切斷先，就係、是、嗰個供應鏈中間嗰個運輸個狀況，切除咗街市同埋漁市場嘅聯繫，做好措施我哋先繼續去做啦。否則大爆發嘅話咧，其實會真會影響好廣嘅好廣泛嘅地區同埋街市嘅，因為香港仔咧。就比較特殊啲嘅，全香港嘅海產咧，其實基本上就七成都係香港仔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諗下，如果香港仔魚市場一爆嘅話，嗱我而家唔知佢係咪香港仔爆啊？如果香港魚市場一爆嘅話咧，咁好可能會影響到個供應咧，會一個短時間。咁我亦都唔想見到呢個情況發生咯。 係你聽話建議要做一啲嘅檢測，就係集中喺運輸呢個供應鏈嘅運輸呢部分， 先應該做運輸，跟住魚市場。然后呢就同我哋啲渔民个别去做，其实都应该要搞嘅。不过而家我哋行业里面呢就为咗八月嘅十号呢就开渔啦。咁而家呢内地嘅市政府啦省政府呢都要求我哋渔民呢做好嗰个检测先可以去开渔同埋接渔工。咁呢个我哋自己啲渔民都要使好大笔钱呢去做检测㗎啦。咁如果政府能够有报告出嘅嘅检测嘅服务嘅话呢，我哋当然係非常欢迎啦。 咁你听讲緊譬如话运输啦，就市场啦，鱼市场啦，加埋渔民啦，咁呢个成个供应链大概个涉及嘅人数係几多啊？ 我諗如果收窄啲范围嘅话呢，上限一万至二万到啦。咁如果小起上嚟嘅话呢，三五千点都有嘅。 系，咁你觉得即係话如果係要做一啲渔民嘅检测呢，咁淨係渔民嗰部分嘅数目有几多呢？即係如果休業期之後要參與，即係開始要再作業啦。 如果 如果就係講漁民嘅話咧，我哋大概2000多隻、2000多隻船要做。咁如果我計佢大概三個人啦，兩至三個人嘅話咧，咪都係5000左右咯。 嗯，嚇、啊，係好啊，咁啊明白，唔該曬你啊，何俊賢。 好，唔該曬你。 咁啱同佢傾咧，就係漁農界嘅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嘅。咁啱佢傾緊咧，就係喺街市同埋啲魚檔裏邊咧，出現咗感染啊。咁啊，到底咧有幾大程度係因為呢個成個魚市場嘅供應鏈出現問題咧？咁你何俊賢咧就建議咧，就政府都要從呢個供應鏈裏邊咧，就幾個環節啊，都做一啲嘅檢測嘅。咁啊，呢個意見咧就睇下政府唔會即係再實行啦。咁啊，大家如果對於今次咧呢個街市爆發同埋魚檔裏邊咧出咗啲咁樣嘅爆發個案咧，係有啲咩意見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哋位聽眾阿郭先生咧就接通咗自由風嘅，郭先生你好， 咪主持你好啊， 系啊， 系我呢幾日都有去觀塘瑞和街嗰度行過，之後咗買餸，但見有一檔咧四五個咧都唔戴口罩嘅，已經幾日都係咁噶啦， 即係嗰啲攤販， 係啊係啊，嗰啲賣魚嘅，咁、啊、我見過食環處嗰度咧，見到食環處我就話俾佢聽，喂，我話嗰度有。诶，唔戴口罩咁，你哋去处理一下啦。咁即系唔关佢哋事嘅，系关警察事嘅。咁、样，啊，我想希望有关方面留意一下啦。 好啊， 街40号。 嗯，好啊，唔该晒你，郭生。是啊，咁啊，即系到底喺街市里边咧，而家按照政府嘅规定咧，就喺街市里边咧，就系需要戴口罩噶。即系如果你系做呢、這个即系档贩嘅话，咁啊，当时政府宣布嘅措施嘅时候咧，就咁我哋睇到新闻嘅片段咧，都有啲即系档贩就话咧，就其实就都好难，因为咧就个街市你知热啦。咁同埋你做紧嘢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整湿个口罩啊等等，可能都会除一除低咧，就唞下气啊咁样嘅。咁啊，但系如果真系好好多咁嘅现象嘅话咧，就都会造成风险。到底是否应该加强巡视呢？这个都是要政府要留意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就可以打来1872311。现在有另一位听众梁女士接通了自由风。梁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主持人。 是请讲。 我通常呢我都走去深水埗和那个保安道街市买船的。因为呢那些街市呢那些鱼啊魚同埋海鮮咧，嗰啲街市咧好濕啊！嗰啲人咧就好亂嘅，即係無可避免啦。呢個疫情係嘛？自己都要防範，要戴膠手套啊！第一就要咁，尤其是咧，我哋住個屋村咧，我都最即係好想反映我哋個屋村，我哋係麗景村嘅。咁嗰個快餐店咧，啲人咧食完嘢咧，尤其是啲男士們咧，係咁。讲嘢唔戴口罩系咁讲嘢，咁嗰啲经理啊，嗰啲人咧做管唔到啦，又坐得好密。咁、我哋嗰度咧有个铺头咧卖面包嘅，对正个垃圾房啊。最惨咧，啱啱对住个垃圾房咧，7点零钟嗰啲垃圾啊推出嚟倒垃圾嘅。咁我已经都打过两次俾房屋处话明佢哋。呢、這個疫情叫佢正視一下啦，勸喻下佢哋唔好咁樣啦，擺到出嚟對到正。佢雖然係有個膠蓋冚住嗰啲麵包，都係對衞生唔係咁好嘛。 好 啊、我冇嘢驚啊，驚疫情發生咧，如果爆發咗咧，散發咗我哋個村咧就慘啦。 系啊，大家都担心噶，唔该晒你啊，梁女士。咁啊，每一位市民咧，我相信咧都要自己做好自己嘅防御啦。咁啊，包括头先讲嗰啲喺街头食烟啊，或者食完饭之后咧，就喺堂食嘅话咧，就口罩应该要即刻就戴翻啦吓。咁呢啲咧都系要靠大家嘅努力噶。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噶。咁啊，另外我哋仲有一位听众咧，方先生，你都系接通咗噶，方先生。 系你好， 系啊你好，到你啦。 啊主持人系你好，我系呢个油塘村嘅。油塘村呢边嗰个大本营嗰边嘅。嗰个油塘村有个街市咧，因为呢个屋村太大咧，就系、是、我哋呢区咧就系得一个街市嘅啫。佢真系由朝到晚都咁多人出入噶。因为我哋之前呢个油塘村呢度嗰个大本营都已经有两间嗰啲咁嘅百货公司，有啲确诊者啦，同埋我哋呢区咧都有几座咧都有啲确诊者嘅。但系咧，我哋个街市嗰度咧，嗱佢而家咧呢样咧就摆咗一部嗰啲咁嘅探测机喺度。但系咧， 嗰部探测机系喺度啊，但系管睇住探测机嗰位人士咧，佢就唔系话留意部探测机有冇人有发烧啊，或者唔俾入，佢而系成日揸住部手机啊，揸住部手睇手机，唔系睇住部机。咁我觉得咧，他点可以即系管理嗰边嗰啲，他搵啲人去，你即系搵啲人去睇下，见即系管。管制下呢啲咁嘅睇机嗰啲人，唔好话净系即系好似人哋你个责职责系睇住部机，睇下有冇发烧嘅人入咗去个街 市。即系你讲佢哋冇睇啦，即系冇留意到。 系啊， 系啊，好明白，唔该晒你啊，方生。咁係咁，而家咧就有啲咧就直接攞嚟，即係有個機幫啲市民探啦。有啲咧就係用一部機咧，就好似個海關啊過境咁咧，就一路行過咧就可以都係偵測到啦。咁但係如果有機冇人睇咧，當然都係一個漏洞啦。咁自由風同大家啱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個街市同埋魚檔咧都出現咗一啲確診嘅個案嘅。咁其中頭先有幾位嘅聽眾都打嚟咧，講到關於啲街市嘅現金找續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都幾值得探討嘅問題嚟㗎。咁因為街市咧通常都冇八達通啦，通常現金的找續都可能是成為一個風險的地方的。好了，自由風剛剛跟大家談談關於疫情的情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可以打來1872311的，先聽下新聞和交通。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现在多区都是落紧雨，有些是雨势几大下的，路面湿滑，请你加倍小心注意驾驶安全。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现在开始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在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都是多车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心国际32元升个半，美团点评218.4升四毫，阿里巴巴255.8升两蚊，阿里健康21.25跌五毫半，港交所386元升9.2，中国平安82.75跌两毫，微盟集团12.1升1.16，小米集团15.58升八仙，建设银行5.79跌四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广泽国际、中天国际排第三的股份编号为1936，之后是泰锦控股和中国支付通。五大跌幅股份，冰雪集团、新威工程集团、 GT Steel、 吉辉控股和神通机械人教育。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8，瑞士法郎0.91，加元1.327，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港金报18760元，比上日收市升4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39.84美元，卖出2040.68美元。港汇指数105.9，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近船街。九龙方面，伟业街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而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

檢測的能力啦。咁就係國家嘅衛健委咧，就組成一個叫內地核酸檢測嘅支援隊啦，就已經嚟咗香港啦。咁一方面咧，佢就已經係即係去咗幾個三個呢個實驗室嗰度就呢個參客即係參觀啦。咁亦都咧話咧係準備咧會籌建呢個臨時實驗室嘅。咁我諗周崇永，我諗你都有留意啲依排呢啲新聞啦。咁呢件事裏邊咧，就即係好多市民咧個角度就覺得咧可能會係幫到手咧，即係增加呢個檢測能力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咧好多香港嘅專家組成員咧都一路講緊咧，就香港一定要提高呢個檢測嗰個能力噶啦。咁但係檢測之餘咧，香港係咪真係應付唔到咧？咁邀請咗內地呢啲即係支援隊落到嚟之後咧，到底支援隊嘅角色係點咧？做啲乜咧？咁似乎咧就喺呢個醫護界咧，同埋另一種聲音咧，就覺得咧似乎嘅透明度啊，同埋即係具體嘅安排咧，就透明度相當低嘅。咁好啦，咁周崇永你自己覺得即係到現在為止咧，就呢、這個即係先遣隊啊，呢、這個支援隊嚟咗啦，咁啊都引發咗好多爭論嘅。咁你自己嘅觀察會係點睇啊？即係對呢件事咧，喺個透明度同埋喺個資訊提供嗰方面咧，係咪足夠咧？同埋即係香港人嚟講，呢個分即係唔同嘅睇法啊，到底係反映咗咩現象咧？咁？ 我頭先搭車嚟嗰時咧，就見到有架嗰啲選舉嗰啲宣傳車，即係選舉就取消咗啦。但係可能因為租咗啲宣傳車，咁繼續喺條街度喺度嗌咪。咁啊，突然間聽到話，不如即係呼籲特區政府咧，就即係邀請多啲內地專家嚟幫手啦嚇。要盡量配合內地嘅啲工作啊咁樣。我聽到就好壓突啦，覺得即係好似成件事而家咧就好政治化咗，即係變成一個將佢無限去。即係延伸嚇，即係中內地嘅一啲支援咧嚇，我哋就一定要照單全收嘅，或者係對香港嚟講咧係十萬火急嘅嚇。即係我唔係話內地嘅支援係唔值得去傾，或者係呢個檢測加快個速度，我諗相信其實好多人真係會支持嘅嚇。咁但係咪一跳得太遠咧？一去就去到呢啲嘢咧，就我哋絕對應該支持嘅嚇，或者係一定要無限咁樣去開放或者去。即係減少嗰啲關卡嘅，咁其實就睇漏咗好多咩咧？咁我諗等陣可能會討論到啦，就係、譬如一啲既定嘅啲程序啦，或者係一啲嘅註冊啦，即係其實香港係一路以嚟好多行之有效嘅一啲嘅相關嘅規定嘅。咁當然即係可能而家需要酌情去到有一啲嘅大家要去傾啦，或者要去點樣去妥協啦。咁但係如果乜都唔傾，乜都唔去討論嘅。總之就一定要俾佢落嚟嚇，又唔即係同大家去溝通啊，或者去即係有一個交代嘅話咧，咁我諗就真係有啲過分。 咁嗱，呢個就即係我哋叫呢個先遣隊啊，咁嚟咗香港咧，就已經先後到訪咗三間咧喺香港嘅內地檢測機構噶啦。咁亦都有討論咗好多嘅話題啦。咁正如你講啦，即係周崇永你嘅意見就話咧，到底佢嚟到之後要做啲咩嘢咧？咁啊，咁因為我睇翻個報道咧，純粹報道咧，其實都幾混亂嘅。咁呢個混亂可能就係因為呢件事咧本身嗰個透明度同提供嘅資訊都仲唔係好多啊。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到內地嘅支援隊咧，或者到時真係擴大。喺、这个检测嘅能力啊，或者个案要做嘅时候咧，到底第一咧系点做法嘅咧？吓嗰啲内地来嘅人手咧，佢直接去做啊？或者即系有阵时净系配合香港呢方面去做咧？咁因为有啲质疑咧，亦都提出就话到内地嗰啲人入到嚟咧，嗰、那个资格或者佢凭嗰个乜嘢嘅资格咧，香港度做呢啲检测，因为香港嘅检测员都要系攞呢个证噶嘛，即系要执业啊，即系都要有证书嘅。咁同埋咧，亦都有其实到兴建呢、这个临时医院咧，其实都一样，好多人即系觉得 香港 好 混 淆嘅，系好混淆嘅，即系。最初我都以為話，即係喺亞博嗰，即係開咗個方艙醫院就已經係做咗工程啦咁。 而家睇緊出邊嗰塊地啊嘛。 係咯，原來而家又再起一個咁，但係到底其實成件事點安排咧？咁似乎咧，即係真係都幾多疑問喺度噶。咁我都同意你講咧，即係話香港人都希望能夠真係提高到個檢測能力嘅，希望幫到香港人保護佢哋嘅健康。但係真係要做一件事嘅時候咧，向市民嘅交代亦都係必不可少啦。咁好啦，咁我哋咧就住呢個話題咧，就想請到位嘉賓咧，就係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同埋医委会成员林志游咧，同我哋倾下嘅。咁医委会咧有几位嘅业界以外嘅朋友咧，就曾经提出咗一啲意见嘅。咁我同阿林志游倾之前咧，我想提一提我哋嘅电话18723111咧。大家如果想同自由风倾下呢个话题咧，可以打嚟18723111呢个电话嘅。咁啊，林志游喺电话度噶啦，林志游你好， 你好。 系，我哋啱头先倾紧咧，就系你哋加埋你咧，另外再加两位朋友咧，三位咧就医委会嘅成员咧，就写封公开信噶，即系要求希望件事里边咧检测呢方面咧能够增加多啲透明度啊咁。咁你点解要出呢个咁样嘅信咧？其实？ 其实嗰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哋对于即係而家中央派一啲嘅医疗团队嚟香港嗰个嘅做法呢，即係本质上我哋系支持嘅，咁香港有难，咁即係国内支持我哋咁样。咁但係呢，我哋即係对于嗰个嘅事情呢，有好多嘅一啲嘅处理方法呢，我哋都希望话即係能够系政府即係开诚布公啦，将多啲资料俾我哋香港人啦。因为我哋而家即係个主要问题呢，好多时候我哋就唔知道究竟政府而家做緊啲乜嘢嘢，或者将来做緊啲乜嘢嘢。咁实际个執行上面呢，我哋都希望话可以即係有多啲透明度啦，就唔好俾我哋有好多猜度啦。因为即係特首呢，对于即係市民猜度呢，有好一啲嘅不满嘅地方喺呢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就係即係就住喺嗰个注册制度上面呢，就可以有一啲嘅基础呢去进行一个嘅注册嘅。因为嗰个原因，即係点解我哋即係医委会嘅一啲嘅一啲业外嘅委员啦，或者系审裁员咧，去有呢个嘅即系醒觉喺呢度咧，就因为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根据现有嘅制度咧，医生、护士啦，或者系医务化验师咧，都系要有一个注册程嘅程序咧，确立咗咧，佢先至可以喺香港咧进行呢啲工作嘅。咁即使喺外地嚟啦，或者内地嚟嘅咧，都系可以去进行呢啲工作，只要佢哋咧系即系。做晒咗所有嘅一啲嘅註冊嘅工作啦，咁以醫生嚟講，咁佢哋就係可以有呢個有限度註冊啦，或者係暫時註冊嘅程序咧嚟去做呢啲登記嘅。咁呢登記咧其實真係好簡單，即係去將佢哋嗰個學歷啦，或者工作一啲證明啦，或者係佢哋嗰啲簡歷啦，同埋佢有一個好簡單嘅聲明書，確認佢哋係冇牽涉一啲刑事嘅一啲嘅程序啦，冇案底啦，同埋咧就佢哋係嗰個嘅。專業咧係有一個嘅良好嘅記錄，即係話冇涉及任何一啲專業失德啦，或者操守嘅一啲嘅程序啊，或者定罪嗰度嘅。咁呢啲文件嚟齊曬之後咧，其實嗰個批核亦都係好快，因為我哋作為醫委會嘅委員咧，我哋收到啲文件之後咧，其實電郵嚟電郵去咧，我哋即係基本上即係可以即係半個鐘頭之內做曬即係幾個嗰啲登記啊，啲批核啲文件。咁所以就即係當然啦，我哋唔係話即係強人所難啦，亦都本身呢個註冊個制度唔係難嘅。第二咧就係話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註冊制度咧，確保有關嘅人員嚟到呢度從事有關嘅專業工作咧，佢哋有一個即係基本嘅一個嘅質素嘅監管喺入面，亦都係符合翻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即係香港咧咁多年以嚟累積嘅嗰個良好制度咧，就係確保佢哋嘅質素咧係有基本對市民嘅保障嘅，亦都係咧就話喺個監察上面咧，即係話如果佢哋喺個工作上面做錯嘢，咁如果你話喂原來佢哋冇登記喎，冇註冊過，冇監察過喎，咁出到事邊個負責咧？ 即係個責任嘅問題啦， 責任問題啦嚇，咁亦都我哋透過嗰個嘅註冊制度咧，確保佢哋係有一個嘅良好嘅一個嘅。即係素質喺入面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啦，醫生、護士同埋醫務化驗師咧，佢哋嗰個工作咧都要係好精準嘅，同埋咧就係唔可以有錯嘅。雖然我哋而家咧即係過往我哋即係呢一兩個禮拜都聽到有好多一啲嘅出錯啦，有啲調包嘅案件啦，或者即係明明話你即係有嘅，其實你係冇嘅嗰個症狀啦，咁呢啲都係喺嗰個嘅即係嗰個註冊上面咧，或者專業上面咧，即係如果能夠有監管嘅話咧，呢啲事情咧係可以即係我哋希望可以盡量減到最低咯。 林生，你好，係咁主要想問一下咧，你頭先就話個程序可以好快就搞掂啦。咁但係如果按照一般既定嘅程序咧，其實係咪都需要比較長啲嘅時間嘅咧？如果即係太快如果太快咁樣，即係純粹即係。走過場咁啦，即係唔好意思咁講嚇。咁會唔會其實同冇做咧，都即係冇乜分別咧？ 唔係咁樣嘅嗱，我諗佢哋最基本符合咗啲佢提交曬嗰啲證書嘅附件俾我哋啦。咁即係除咗嗰啲係假嘅啫，係咪？咁佢有曬證書，有曬一啲嘅佢哋嗰個工作經驗嘅一啲證明啊喺呢度啦。咁係佢哋有一個嘅一個聲明書啦嚇。咁其實呢啲都係文書工作咧。 我相信每個一啲即係呢啲醫療專職嘅人員咧，佢哋都已經即係隨時都有一套喺呢度噶啦。 咁頭先 咁亦都去聘用佢哋機構咧，譬如話講緊衞生署、醫管局或者兩間大學咧，佢哋都有好多嘅即係嗰啲同事咧，去幫佢哋完成呢啲咁樣嘅一啲文書嘅手續。我哋唔需要去面試啦，唔需要去即係。去一個試用期啦，呢啲咁嘅程序去即係為難佢哋，因為根本嗰個既定程序咧就唔係複雜。 嗯嗯，頭先提到咧，即係其實可能有一啲問責嘅問題啦，或者即係如果出咗一啲事故，邊個負責咧？除此之外咧，你覺得即係而家咁樣嗰個做法，即係對香港成個醫療，即係未來嚟講，會唔會有啲負面其他嘅影響咧？ 我谂任何嘢都唔可以谂太远噶啦，而家因为都系嗰个疫情嘅问题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即快啲解决啦。但系即系快啲解决，我哋唔可以话即系心急啦去做一件事咧，就系即系唔能够依照个制度嚟去做事。即系虽然可能有啲批评就话你系即系阻挠人哋去嚟到去香港进行呢个救援工作啦，但系咧即系我即系相信咧，就系话即系举例，譬如话医务化验师去工作。香港同國內嗰個嘅即係嗰個準則、那個專業準則會唔會有唔同嘅地方呢？舉例，譬如話你而家嗰個化驗涉及到一啲驗血啦，或者係一啲血液嘅樣本啦，嗰個處理啦，點樣去防止去洩漏啦，或者保管嗰個嘅病人嘅私隱啦、資料啊呢啲嘢，國內同香港嘅做法會唔會有即係兩套唔同嘅準則呢？如果嚟到香港嘅話，係依照國內嗰個做法啦。因為香港嘅做法咧，呢樣嘢我覺得就要係好謹慎去處理嘅。所以如果你冇一個即係一個良好嘅註冊制度或者監察制度，要確保嗰啲人員係符合香港嗰個水平嘅話咧，即係我哋市民咧就好難放心去接受呢個咁樣嘅化驗，因為而家講緊即係亦都係全民啦嚇，就話嚟全香港700多万嘅市民居民都要進行呢個嘅檢疫嘅話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工程嘅，所以即係嗰個嘅人員嗰個質素咧，我哋係有即係一個合理嘅要求喺入邊咯。 嗯，阿林志豪，我想問一下你咧，嗱，你喺呢度嘅講法裏邊咧，到底係話你想內地嚟嗰批檢測人員係喺香港做嘅註冊啊？依家是純粹只係檢，即係驗證下佢到底有冇一個喺內地有呢種做檢測嘅資格，係講緊邊樣嘢啊？即係你覺得係要求你做邊樣啊？ 我覺得咧就係跟翻法例嗰個要求去做嘅， 即係要喺香港註冊 嘅一個註冊嘅。咁即係 但係香港註冊咧，我唔知啊。對唔住，我呢度打斷你少少先，因為佢按照香港嘅註冊咧，我睇翻有個報道講呢個醫學費唔所嘅總會主席啊，阿李偉都講過咧，佢就話要喺香港註冊咧，需要大概3至6个月嘅。咁個時間上嘅似乎係好長嘅喎。 這個我唔係代表佢個組織啦，我當然亦都唔係代表醫委會啦，我諗每個組織佢嗰個嘅即係嗰個工作安排，亦都係即係視乎佢哋嗰個嘅人手嘅問題，因為即係醫務化驗師佢哋有幾多人手啦？我唔敢講，但係咧就醫委會咧，我可以話咧，即係都有唔少嘅人員咧去做呢啲工作嘅，即係嗰兩嘢都係大嘅。咁所以如果佢話平時都唔係做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非本地嘅一啲人員嘅註冊嘅話咧，佢可能需要嘅時間係耐啦。但如果你係純粹文書工作嘅話咧，我相信可以即係政府同佢商討嗰個嘅步驟咧，會唔會縮短，即係可以便利到有關人員嚟香港去進行呢個工作咯。 嗯，即係按照你呢個講法咧，就係內地落嚟嗰批做呢個化驗檢測嘅人咧，係需要喺香港做埋呢個註冊嘅登記。先至可以做佢嘅工作，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你讲， 我相信咁样系会即系即系继承到咧，我哋香港即系一直以嚟咧嗰个嘅即系一个注册制度啦，系即系都系配合一个良好守法意识咧。即系我哋都希望，即系政府即系口声声话即系依法办事咧，我哋都希望佢能够咧系即系做好个守法嘅意识咯。 嗯，林先生亦都有想问你咧，就因为你医委会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系医学界、医护界人噶。咁今次咧，佢哋就反而喺今次呢个联署里边咧就冇出声嘅。你三位朋友咧都系医委会嘅业外委员嚟嘅。咁你哋唔系业界，反而点解你会咁关心呢样嘢？我哋又睇唔到医委会里边系医学界或者医护界嘅成员去出声咧？ 我當然我唔能夠代表佢哋去講點解佢哋唔出聲啦。 或者你有冇揾佢哋都聯署一齊出呢個聲明啊？咁 冇，因為即係 醫委會涉及嘅所有成員咧係32個咧，即係要揾曬咧，其實係困難嘅，困難，亦都係我哋覺得咧，即係話以嗰、那個即係喺我哋病人組織即係嗰個即係出嚟去即係參加醫委會工作咧，我哋都希望話喺即係從我哋一個業外嘅一個人士嘅睇法咧，去從呢個制度上面嗰個嘅捍衞咧，我哋希望可以做一啲嘢。當然，如果你話揾埋醫生一齊去傾，去提出呢樣嘢咧，我哋都歡迎，但係因為時間嘅問題咧，即係亦都涉及嘅人都會比較多啦，咁可能會即係可能喺嚟緊嘅日子嗰度，如果係有需要，我哋都可能會考慮去即係一齊去討論呢個嘅工作咯。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林志友。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是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同醫委會嘅成員林志友啊，咁我哋啱傾緊嘅咧就係醫委會裏面有啲三位嘅業外委員發聲明咧，就希望咧確保內地嚟香港咧檢測隊嘅成員咧就合資格咧可以在香港度做呢個咁嘅檢測工作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而家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啊，呂先生咧就已經接通咗啦，呂生， 係主持好， 係啊，你好啊，請講。 我的睇法呢就是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呢就不理你什么透明度啊什么程序啊什么注册那些，最紧要就快。你有问题的时候最紧要就有人去看你，去照顾你，去医你，帮你 check。是不是这样东西，这个是大部分的医护人员是占少部分的，他们的要求如果是拖慢了个进程的，你想咁样咩？你想有啲人等验 COVID-19 都等唔到，要仲惹多几个人先至有机会做啊？ 咁啊，李生咁，但系佢哋做 讲唔通噶， 但系佢哋做嗰啲成员个资格，咁你觉得系咪都要即系搞清楚咧？或者系 嗰啲系呢？你搞我唔系反对你搞，但系你要蹲嘅时间系仲宝贵过呢个程序嘅资格嘅问题，同埋而家落嚟嘅所有嘅医生都系国际知名嘅，都系出去全世界做帮人手嘅。你香港嘅医护界唔好咁以为自己咁叻先得噶， 好啊，明白。唔该晒啊，李生啊，咁咧就呢个检测里边咧，到底需唔需要香港度注册咧啊？咁啊，周崇明呢个都系我谂都会继续拗落去噶。 是因为不单止就是做检测啦，跟住又会有新的方舱医院啊，可能一连串好多的其他同个疫情有关的嘢，咁同大陆都会即係好多进一步的合作咁样。 是啊，咁到底我哋要速度快啲啊，有时到底系呢个过程里面呢需唔需要有一啲保障呢，落嚟做呢个工作嘅朋友呢到底个资格系点呢，咁自由风都会继续同大家留意嘅。咁而家先听一次新闻返嚟再倾。 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26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连续九日超过200人。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话，当地大约一成家庭都有成员确诊，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预防家庭感染情况持续，呼吁民众小心使用餐具，家人之间应该避免使用同一支牙膏。另外，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昨日引述有研究指出，漱口水有助防止病毒扩散，呼吁有发烧症状的民众采用，便利店和其他商店货架上的漱口水今日被一扫而空，漱口水生产商的股价就飙升。不过当地有专家指出，漱口水能否防止重症，能否防止传染病毒给其他人，以及会否对已进入人体的病毒产生效果，仍然有待验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和广东西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中国东南沿岸伸展，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青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黄海，并且逐渐演变成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骤雨逐渐减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啦，有交通意外，快线系封闭咗噶，一带系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去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去到香港仔隧道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喺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啦，龙尾就喺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而将军澳隧道翻去将军澳龙尾咧就喺观塘绕道都系接近九龙货仓噶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有道路工程，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交界嘅快线封闭咗，一带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车多噶，龙尾喺太子道东近住油站。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车多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管道之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最后啦，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齐翻阅好书。我系岑日飞。我觉得阅读系一种提升智慧嘅工具。每一个文字，每一个句子都系种子，可以俾你开花同埋结果。 一分钟阅读，八月开始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齐寻找阅读嘅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岑日飞，八月开始与你一起走过。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翻嚟咧，系倾紧咧，关于内地咧有啲即系检测嘅，即系呢个支援队嘅成员咧嚟咗香港啦，咁亦都咧探访咗即系三间咧，即系呢个化验所嘅。咁啊，周崇明，我哋头先咧就即系有啲听众打入嚟啦吓，就是、其中一种嘅意见啊，即系觉得即系啲香港嗰啲医护啊或者系相关嘅人咧，就唔好再即系阻挠呢件事啦，等等嗰啲咁样。咁你听完之后，你自己觉得会点咧？呢件事里边其实喺个一般市民里边个反应都几分歧，几唔同嘅， 反应都好大， 系啊系啊。 啊， 贊成同反對嗰個都好激烈咁樣。 嗯嗯嗯。 咁即係我同意嘅，即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急需性，似乎即係大家都覺得疫情而家係最嚴峻嘅時候啦。咁、亦都唔可以即係等得太耐啦嚇。咁但係我諗都要強調一點就係，而家冇人話反對內地嘅嗰啲支援隊嚟嚇、而係我哋真係不嬲有曬一啲既有嘅法規啦，一啲程序啦，咁、起碼政府都要交代一下，或者究竟佢就算係酌情處理都好啦，咁係點做咧？係經過啲乜嘢嘅手續咧？咁我諗呢啲香港人係要知道嘅。如果唔係因為即係緊急咁就完全唔需要考慮呢啲嘢，咁我諗呢個肯定唔係香港一貫以嚟嘅。即係一個正常嘅做法。 嗯，係啊，嗱，我哋睇翻咧，就係呢個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隊長余德文啊，咁、接受新華社訪問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提到嘅。咁佢話佢哋希望嚟到香港之後咧，就盡快進入角色，咁咧就有信心咧完成呢個任務。咁咧就將會喺遵守香港法律法規嘅情況下咧，去開展工作。咁呢個咧，佢嗰個隊長，咁啊隊長似乎如果按照咁講咧，佢都好明白到咧，係願意即係遵守香港呢個法規之下咧。進行呢個工作嘅咁，咁呢方面咧就係特區政府嘅責任啦。咁到底應該點樣咧？就邀請到呢個支援隊落到嚟，而又能夠令到一個係符合香港嘅法規之下去做到件工作咧？咁咁啊，似乎咧即係特區政府咧就現在嚟講咧，提供到俾公眾或者係新聞界裏邊咧，有關於支援隊嘅工作咧，就個信息咧， 欠咗一個交代， 似乎唔多嚇，真係唔多嚇。咁我諗要為咗做呢件事咧，希望嗰啲透明度方面能夠增加多啲啦。咁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有位吳先生咧，就已經接通咗電話啦。吳生， 係你好，係 啊，你請講啊。 我真係覺得真係呢、這個中即係嚟幫手喺方艙醫院啊，各方面嗰啲咧欠缺透明度咯。即係我唔知道佢嚟係做啲乜，同埋即係有啲architect 嗰啲香港嘅工程師，佢哋都話我哋都可以起到嘅，三日都起到。咁同埋你話你測試嗰啲人員咧，咁我哋香港都有既定嘅程序噶嘛。你有冇執業嗰、那個執業嗰個證件或者各方面咧？我哋一切都唔知嘅喎、你林鄭同中共。讲咗啲乜我哋都唔知，佢究竟嚟我哋香港系帮我哋做啲咩咧？亦都唔知。咁你喺一个方舱医院喺个博览馆嗰度已经有啦。咁而家邮轮码头嗰度又再攞地，你起咁多个医院，系咪即系暗示话俾我哋听嚟紧秋冬嘅时候呢、這个疫症更加严重咧？即系佢咁透明度，我唔知道你呢班人嚟到系做啲乜。即系早几日佢哋就去即系建制派嗰啲送晒花啊、送晒剩，同埋去嗰个测试嗰个胡定旭嗰度去参观啊咁样。呢幾日係咪真係淨係去好似互相去接觸、互相去打招呼呢？我哋香港人真係唔知道做啲乜嘅喎。 係，明白。 我哋真係蒙在鼓裏嘅喎。 明白。 希望佢能夠係話多我哋聽，嚟到香港係幫我哋做啲乜嘢實質嘅行動先得㗎。 好，唔該曬你啊，吳生。拜拜。咁要另一種意見啦嚇，即係到底嗰、那個嚟到做乜咧？咁而家真係實際上咧，好多資訊咧，我哋都未必知道噶。咁啊好啦，咁啊呢件事裏邊咧，我哋暫時要傾到咁啦，周崇明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我再傾另一個話題。 好， 60分鐘走遍世界。 美国同澳洲同意咧推进喺印太地区嘅军事合作， 不过咧就未有提及澳洲会唔会应美方嘅要求参与联合军演。 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生冯家成， 澳洲喺经济上面都好大程度上都要依赖翻中国呢个市场，咁所以佢都要喺中间揾一个立场，唔想去令到个关系会恶化得太犀利。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小岛作客带你感受离岛风情。 南丫岛咧又系一个好出名嘅踩爬山单车一啲嘅地方啦。入嚟踩单车，发觉好好玩啦，不如搬埋入嚟啦。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同你解救长衫历史。 而家我哋讲嘅女装长衫咧，有啲人叫佢做旗袍嘅。旗袍呢个字咧，其实亦都系专指1920年代喺上海新兴嘅一种女性嘅袍服嚟嘅。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我們想談另一個話題，周崇明，咁咧都係我諗即係香港人，我諗最近咧都討論得好多噶啦。咁就係咧，關於立法會咧喺呢個即係延期一年之後先進行選舉咧，中間呢一年裏邊咧，我哋叫做一個真空期啦。咁到底個議會應該點做咧？咁暫時都出現咗好多嘅講法啦嚇。咁到底係用一個即係過渡形式啊，有限度嘅行使一個權力啊？呢陣時係當一個即係完整嘅議會，咁但係你議員再過渡過去嘅，咁但係議員過渡咧又出現咗問題，因為大家知道而家現屆裏面有四個咧就參選嘅時候已經被 DQ 咗噶啦，咁到底如果係一個延續嘅方案嘅話咧，佢哋又能夠再入翻去剩低呢一年裏面嘅議會咧，咁似乎都出現咗好多方案嘅。周崇明，你自己覺得而家咁樣嘅討論裏面咧，其實將會點樣進行呢件事啊？ 我聽到呢幾日自由風咧都即係不斷有討論呢個問題啦，咁我覺得都係要重新翻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就係呢個延期一年嚇，即係長達一年咧，係咪有需要嘅？呢、這個即係如果唔講翻清楚呢件事咧，咁就只不過我哋即係喺一個錯誤嘅基礎上面繼續討論落去啦嚇、即係我諗都聽到好多意見，就係、譬如點解唔係延14日咧？因為根據法例要求可以延14日啦嚇、或者係即係再喺一段時間裏面再去檢討啦，而唔係需要一開始就延一年啦。咁呢個似乎就係話即係無論特區政府又好，即係同人大討論之後咧、就已經去咗一個即係都幾極端嘅一個咁樣嘅決定嘅時候咧咁、於是就衍生咗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呢啲後遺症啦、就要去即係補鑊啦，或者係去所謂即係填塞翻呢啲咁樣嘅法律嘅即係一啲空隙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法律基礎嘅問題啦。咁、你見到其實即係你太多窿，好似根本就填極都填唔曬嘅。咁就即係有少少就我覺得都幾即係幾肉酸嘅。即係出到嚟即係夾硬去扭曲一啲即係既有嘅一啲即係制度嗰個嘅詮釋啊。夾硬去即係雖然而家唔係講釋法啦，但係如果真係釋法嘅，咁又係可能係即係完全係即係扭曲原本嗰個條文啊等等，咁其實都係一啲、即其實對香港原有呢個法治啦，或者一個憲制嘅精神嚟講咧，其實無論點做都似乎都係一個幾大嘅打擊。 嗱，依家一年呢個咧，似乎就應該都係決定咗噶啦，因為特首已經宣布咗啦。咁如果佢用14日嗰咧，就用立法會嘅條例啊，咁就即係只可以延14日，但似乎就而家 即其實有好多方法，但係唔知點解就一去就去到一 就去到一年啦咁但係依個似乎應該係拍咗板噶啦，即係我哋咧就冇辦法行翻轉頭噶啦。咁而且咧就係全國人大常委會咧，就喺呢個星期六咧就開始一年四日咧就會開會嘅。咁大家都估計咧佢會處理呢個關於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之後咧產生嘅立法會真空期嘅問題，到底應該點做啊？咁啊，周崇永你頭提到嗰啲咧，就事實上都好多方案出咗嚟噶。咁而一年裏邊咧，到底係係咪一個完整嘅立法會咧，一個議會咧？咁亦都有啲人話咧，咁你不如試下學呢個回歸前後嘅時候做嗰個臨時立法會啦。咁嚇，但臨時立法會咧就或者周崇永你都講下你嘅意見啦。即係我就覺得而家咁嘅做法就好難，因為臨時立法會咧，如果大家經歷過回歸前後咧，都知道咧嗰個係一個唔係好嘅方法嚟嘅。因為當時咧就係中英都希望有一個叫直通車咧，即係第一減少震盪啦，另外第二咧就唔好即係話即係出現咗好大嘅變化，好極端嘅變化。咁後來係因為中英談判咧就唔能夠成功啊，所以我叫冇直通車咧，先出現一個咁樣叫做臨時立法會啫。而且如果你按照當時臨時立法會嘅做法咧，就是、差唔多係由內地公佈一個方法組成，因為你當時冇人可以決定到啦嘛。而且基本上係要委任嘅，因為你亦都進行 到 選舉 嘛。去所謂 咁，但係選委會就好少人，你選委會即係得千幾人，你要選成70人出嚟，咁所以咧呢個漏洞，我相信咧就唔係好，唔係似乎就漏洞更加多添。 不過我諗臨立會嗰個情況都仲好過今次，因為嗰時起碼喺基本法裏邊咧係處理到嘅，佢係一個即係特殊嘅情況，係只有臨立會係兩年嘅。咁之後係即係講到明係四年嘅，咁所以其實而家無論點補救都好咧，其實同嗰個基本法嘅條文咧。都係冇可能係符合到咁，所以當然即係最徹底根本就係要修改基本法啦。咁但係呢個似乎已經唔係一個即係選項啦嘛，已經。咁呢個就好大問題啦。 係啊，因為我哋睇翻而且話到咧，就人大常委已經要開會啦。相信咧就類似可能會唔會做法都似個港區國安法咁咧，即係人大常委已經可能係制定咗一套方案或者係點樣做嘅。就宣布，然之後咧就嚟到特區政府呢邊咧就執行噶啦，咁可能都會重新用翻呢個模式嘅喎。 咁變咗開咗呢個先例，咁係咪即係唔需要跟基本法？即係所有人大做嘅決定都其實唔需要再睇基本法咧？咁呢個真係一個。 都幾壞嘅先。 但係你又覺唔覺得咧？即係喺個基本法裏邊咧，今次呢個事件裏邊咧，可能真係冇乜辦法可以好完整地或者有效地去處理到。因為我哋一直咧上個禮拜，我記得我哋好似都應該揾過湯家驊啦。咁佢話咧就係基本法裏邊咧其中一條咧就關於任期嚇，只係四年嘅啫。咁但係而家你唔係處理任期咁簡單啊嘛，即係你仲要講緊佢譬如個即係未來嗰一年裏邊咧，呢個議會做啲乜嘢嘢咧？系嘛？即系嗰个状态系点嘅咧？嗰度先至紧要嘛。咁、好啦，咁我哋讨论到呢度咧，周崇永，我哋咧就不如请我哋位嘉宾，好嘛？参与我哋嘅讨论啦。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是、全国人大代表咧叶国谦嘅。叶国谦啊，你好， 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请系啊，倾紧关于呢个真空期嘅问题啊。咁啊，叶国谦啊，我哋睇翻咧就有啲报道讲咧，就你嘅建议啊，叫成立一个叫看守议会嘅。咁呢个看守议会系点样看守法咧？到底系做啲咩嘢咧？ 系咁嘅情况，因为咧呢一个嘅延期一年咧，就出现咗一个叫做空窗期吓。咁、呢方面咧，喺现时嘅基本法里边嘅69条咧，系清楚讲到明咧，就系、是、立法会喺第一届、首届2年，跟住咧系4年。咁因而啊，即系呢一个咁样嘅规定，就令到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一年延咗一年，咁一年点处理咧？可唔可以去简单地做就系、是、用将现时嘅立法会第六届立法会多一年嘅任期咧？咁呢个咧睇嚟可能系唔好符合啊现时喺基本法里面嘅规定。咁因而咧，呢个政府系可以因应现时嘅疫情啊嘅严峻，所以佢可以作出延期嘅決定，但系要解決呢一個真空期咧，呢、這個就是一個憲制嘅問題，即係喺個憲政層、憲制層呢、這個層呢、這個層面上邊咧，啊，呢、這個層面上邊咧，喺方面嘅解決。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就大嘅睇法咧，就係、是、應該喺一年裏邊咧，就係、是、有一個過渡嘅議會。咁呢個過渡議會咧，實際上就等於一個。即系我用一个形容就一个看守议会啦，佢应该系只系做一个有限度嘅立法会嘅工作，按照而家嘅基本法第一个73条里边嘅10项里边，去清楚喺人大常委会里边咧去列明吓、啊，去列明你边啲可以做，边啲唔可以做，清清楚楚讲出嚟，咁样咧就比较符合翻。即系喺一个嘅看守或者系叫做过渡时期嘅问题，因为你以现在咧，当然好，你个看守议会嘅组成咧，基本上面吓、啊、就系、是、有一个新嘅一个即系临时或者系过渡性嘅议会，咁佢嘅人咧嘅人选咧，亦应该会系从喺第六届里边嘅议员咧去应该系以一个为主去作出呢方面嘅安排。咁但系呢个咧系同第六届系应该唔同，因为第六届因为主要问题就系、是，因为你基本法里边讲过系只系任期得4年就唔系5年啊嘛，所以就用呢方面嘅方向咧，我就认为可能系会解决到，所以即系呢个延期咧，确实咧系会产生咗即系一啲系，我都听到林郑特首都好清楚讲，系一个好艰难嘅决定，呢个事实都系，因为影响嚟讲咧系就唔系单止。是一個嘅簡單要解決，即係淨係話開會咁又唔係嘅，有好多好多喺一個立法會功能啊，立法會嘅喺呢個時期一年裏邊，要大家需要點樣有一個政府正常運作等等問題啦。 係 葉國謙啊，係如果佢係一個過渡性或者看守議會咧，咁即佢嘅職能應該好受到一個都幾嚴格嘅限制啦。 係啊， 咁我諗而家公眾似乎即係最擔心就係譬如。即系23条立法啦，可能系嘛、或者系选举法啦，即系因为最近都讲好多大湾区可以投票啦。咁我谂呢啲都系即系比较敏感或者系即系有争议性而公众咧又会惊，即系特区政府会偷步，即系喺未来一年咧就会即系不断将好多所谓嘅即系好多人觉得系恶法就即系尽量过晒佢啦。咁你会觉得系有冇咁嘅可能咧？ 系一个23条嘅立法，即系我唔觉得会系佢喺一个咁样嘅时间或者一年嘅咁样时间，可以做到23条立法，23年咧应该做到，已经系过咗23年都做唔到，先至中央喺个唔出手搞个方条例啊嘛，系咪？ 如果选举法咧， 呢、这 咁嘅講法嚟講，我都係唔批嘅啊！呢、這個睇法。第二個咧，你話選舉法嘅問題咧，確實喺今喺我哋現有嘅選舉法裏邊咧，即係呢個選舉嚟講咧，係點樣能夠方便到我哋香港有資格啊有嘅合格嘅資格嘅選民，能夠喺方面去得到呢方面嘅投票，得到佢自己能夠嘅嗰、那個嘅權力能夠。有機會能夠實施，咁所以咧喺現時咧，即係今次一個好大嘅點解要政府都要考慮都要研嘅咧，其中一個一啲原因咧就係、是，即係喺而家疫情影響之下咧，而有不少一啲人嚟講咧，因為種種原因，包括可能因為離開咗香港未能夠及時翻嚟香港佢嘅投票，呢啲咁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其實喺海外投票咧，我覺得好多國家。都有咁樣做嘅，或者地區都有咁樣做的。因此咧，即係類似呢啲，我唔覺得係一個原則上嘅問題，反而係一個技術上嘅問題。其實政府一路喺立法會，由我自己當立法會議員咁耐，都討論嗰啲問題，都覺得應該要考慮，不過都係喺技術上面。咁呢啲唔係一個，即係我唔覺得我哋嘅公眾覺得要剝奪呢啲人等佢唔可以投票。但如果喺技術上能夠解決到，當然係可以啦。所以我覺得，如果喺呢一年里边有机会啊，喺技术上面可以解决到呢个系不妨 但系似乎 争议性嘅 系啦，好有争议性喎、啊、呢、這个都 系咯，而家咁有争议性啊， 系啊，即系可能你都要多啲留意一下，因为呢几日都好多人讲紧 系一个公民嘅权利，即系话我哋大家都要维护我哋讲嘅公民嚟讲咧嘅权利，特别嚟讲都提及到我哋都要维护不同政见各种人士嘅佢嘅利益。我哋大家都要維護噶，從呢個角度嚟講先至講一個民主嘅發展程序啊嘛。唔緊要，我諗呢啲即係有爭議性嘅嚟講咧，即係如果社會上真係有爭議，呢方面咧係應該即係唔係喺呢個議會裏邊，或者一個過渡性，或者我叫看守議會裏邊喺呢方面嘅解決嘅。 嗯。是啊，葉國軒文，你提到呢個即係看守議會啦個概念啦，咁但係啲成員咧，大家都有關注到嘅，因為成員裏面咧就頭先我都有講過啦，即係話有四個咧，即係係現屆嘅，咁啊，但係佢再參選嘅時候已經 DQ 咗噶啦。咁如果你用看守議會嘅概念咧，咁係咪全體成員照舊咁樣過渡？呢個事係唔同嘅咧，即係或者會按照翻某啲其他標準去再組合過呢個咁樣嘅看守議會成員咧？ 在現時的立法會條例裏面，當議員的他是現任議員要被褫奪他的資格，是必須要通過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的投票通過他才會褫奪的。那因而呢，如果你說將第六屆延多一年這樣的概念，這個他在這裡，就是他是這個概念，如果是真的用這樣延續概念，我覺得佢應該，你冇可能會係喺咁樣唔得到延續嘅喎。但個問題，因為佢個條例咁就要三分之二啊嘛，就通過啊嘛。但如果你唔係，你而家呢個已經係一個即係唔係延續嘅議會，而係一個新嘅議會。呢個議會係通透過啊最高嘅權力機構啊人大常委會去作出決定嘅成立一個咁樣，而佢嘅成員可能會包括啊。一個嘅第六屆嘅延續嘅議員，咁我哋有選擇嘅咯，咁就變成咗。所以我嘅睇法咧，我覺得我呢個議會嘅人數唔能夠超過七十人嘅，啊，要喺一年，你可以少嚇、啊，可以少，並且咧，你亦可以因應各種不同情況下邊，可以委任一啲，因為你其實都你四年已經結束嘅啦，你而家呢個新嘅一年咧，基本上邊。啊！呢個看守政府都係委任 嘅，即係話如果有空缺嘅話，可能用委任嘅方法委啲成員入去咯。 唔係所有而家你就算係將第六屆轉到去呢個看守嘅議會或者過渡性嘅議會，呢啲人都係有未有委任，嗰啲權力嚟曬喺邊度嚟啫？嚇、因為佢選舉嘅時候，第六屆係選四年嘅嘛，基本法裏邊講到明嘅嘛，所以你話喺一年裏邊，基本上嗰啲權力來源咧就是。中央或者 系 呢个人大喺方面， 系叶国轩文，因为我哋嘅时间嘅关系咧，可唔可以先听一听新闻咧？我哋翻嚟再又倾下，我哋倾紧咧关于系立法会嘅真空期应该点处理嘅，先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2宗属本地感染，另外有70多宗初步确诊。再有屯門康和护理中心的院友离世，累计死亡个案增加至43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昨日确诊的一名孕佣，上个月22至23号及上个月30至31号曾经在湾仔洛克道及铜锣湾入住宿舍，分别与28名及4名外佣同住。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当局会追踪相关人士进行检疫。他担心一旦感染源头来自宿舍住宿地方，可能有机会爆发。另外，顺宁道敬福护老院再多5人确诊，直销中心 Star Global 增加6宗个案。本港新增一宗涉及孕佣的确诊个案，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表示，一般外佣约满或者断约之后，会由中介安排新工作，并且暂住外佣公司宿舍。由于深喉唾液样本检测费太高，公司未获新雇主同意之前，不会安排检测。陈东峰说，外佣宿舍会定期消毒，每日为外佣量体温，但他们要共用洗手间等设施，亦会一起用餐，难免会交谈，职员只能够劝喻他们减少接触，承认把关不算十分严谨。本港新增一宗涉及孕佣的确诊个案，患者上个月22至23号以及30至31号分别曾经入住湾仔及铜锣湾的宿舍，分别与28名及4名外佣同住。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而另外保安局表示，留意到有人在社交媒体发放虚假信息，误导市民指保安局局长发表政府会对干预香港事务的国家的外交官员及其在港侨民进行拘捕或惩处的言论。保安局发言人表示，是虚假信息，是企图制造事端，对用心不良发放虚假信息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计划下星期率团访问台湾，若果成行，将会是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在台北，外交部预计阿扎尔会同蔡英文总统、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等人会面。陈时中说，会要求阿扎尔访问团提供从美国出发前三日的病毒检测呈阴性报告，他们在台湾的机场会进行核酸检验，入住防疫旅馆，与蔡英文会面期间亦会有高规格的防疫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员往来，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任何无视、否定或者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骤雨逐渐减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9点。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快线解封，一带车多，车龙一带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沙福道， 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另外，尖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呈祥道近蝴蝶谷。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繁忙，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近丽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葵芳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现在车龙排到去近丁九桥的桥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而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一段咧，而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石门。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噶，路面湿滑，请你要特别小心驾驶。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亚博社区治疗设施具体嗰个处理，天水围医院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宇。 暂时我哋开始嘅时候，希望每日都系收20-30个先嘅，因为我哋都惊个程序上未曾好熟络，理顺咗之后，我哋就可以陆续收翻多啲啦。相信去到40-50系冇问题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看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翻嚟咯，我哋繼續同大家傾翻咧，就係關於立法會嘅真空期嘅時候咧，應該點樣處理咧？咁都提一提個電話先，我哋係18723111，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嘅。咁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就係同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咧傾開嚟噶。咁因為啱新聞嘅時候咧就打斷咗一陣咧，葉國謙你好。 你好， 两位。系啊，唔好意思啊，头先新闻咧就停一停咗。咁佢之前咧就问开你咧，就话关注嗰啲成员啊个资格啦。咁你提到咧，系咪话即系可以委任啊？即系有啲成员如果系唔足呢个70人嘅话， 其实所有嘅你如果系一个咁样嘅开选议会或者过渡议会咧，呢啲都系一个委任嘅。就算你话全部过渡晒，将第六届嘅議員全部去到呢一個咁嘅議會，呢個都係委任，因為佢嘅權力來源咧，唔係喺過去嘅一屆第六屆裏面嘅選舉出現嘅嗰、那個產生嘅結果。 即係你講緊全部人都係委任嘅咯，即係呢個安上議會全部。 你加咗一年啊嘛，要照我睇法咧，呢個喺基本法裏邊係六，佢嘅任期4年啫嘛，係咪？咁從呢個理解上，我係咁睇法。咁再加埋咧。即係我嘅，因為咁樣下面咧，即係如果係覺得要人算人嚟講咧，係有加減嘅，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包括咗就算你委任一啲有經驗或者前任嘅立法會議員咧，我覺得都可以啊。因為最緊要嘅，佢哋係熟悉議會運作，唔係佢再去做一個新嘅了解。呢點第一個，第二方面咧，這個咧嘅運作真係要有限度，有限度嘅一個係。過渡性嘅看守性嘅議會，這個符合翻喺立法會嘅條例第11条，因為第11条咧 其實那時咧都有一個考慮嘅，就係係唔係按照依一個方向，當特首佢覺得有需要，就要求咧喺卸任一屆嘅議會嘅主席係召開緊急會議。到時咧出席嘅成員咧，佢儘管已經唔係議員，但係進入到嘅議會咧，佢就係作為議員去咁樣處理特別嘅。所以呢個概念咧，一年裏面咧都唔應該係會有一個即係爭議性嘅，或者咧去有啲大家嚟講大嘅或者呢叫正常啲運作嚟講咧，都唔應該盡量唔做嘅，就應該唔做 啊。葉國軒啊，但係我哋話咧，即係基本法都已經寫明咗啦，即係其實我哋個議會平咪係用一個選舉嘅方式，亦都已經咧係運作咗都廿幾年啦。咁而家突然間我哋話有一年咧係完全唔做嗰個選舉，而係即係反而用翻委任添。咁呢個其實都係對倒退嚟嘅。 唔係呢個係一個而家嘅疫情嘅情況下邊所出現，大家都唔想。我覺得作政府作出依點上咧，係一個非常艱難嘅決定。正如我開始都提及到，我哋見到呢個有關乎人命嘅問題，關唔關到香港市民健康問題，唔到你唔去考慮作出呢方面安排，作出咗呢個安排，你就要考慮點樣能夠去使到一年裏邊有一個運作能夠係叫做基本運作能進行，這個就是現在要解決的問題。 好啊，那就麻煩你先，葉國軒。咁啱啊，倾紧咧就关于立法会要真系一个真空期嘅话咧，到底应该点处理咧？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啦。咁叶国谦提出个咧就叫看守议会啊。咁周崇永，你睇到我哋一路倾完之后，你自己会点？即系觉得呢个讨论里边咧，即系其实佢条出路应该点做啦？有啲咩方法咧？ 你听阿叶国谦头先讲个讲法咧，即系一路都其实都几清晰嘅，就系一个。即係好嚴謹啦，即係淨係處理一啲非緊急啦，一啲冇爭議性嘅一啲咁嘅議案啦，咁就係一個即係比較清晰嘅一個過渡性嘅議會。咁當然我哋都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呢個都唔理想嘅，咁但係起碼佢係一個唔會去即係濫用嘅權力啦，或者起碼嗰個即係制度上係有一定嘅約束力咧。咁當然呢個係無可奈何之中嘅，可能係一個。可以接受的選擇啦，咁但係你又會聽到頭先葉國軒又提到，譬如選舉法啦，一啲喺大灣區嘅居民係咪可以投票？咁似乎佢所定義嘅嗰啲非緊急冇爭議性嘅法案咧，又可以好闊嘅喎。咁到時咁即係點樣去即係定義咧？即係原來嗰個定義係可以咁有彈性同寬鬆咧，咁又更加令到大家好擔心啦。我相信。 咁但係從為成員嘅方面，你覺得點睇咧？因為成員，我覺得即係如果用一個委任嘅方法咧，係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咧？ 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即係其實即係呢個就完全同基本法已經白紙黑字寫得好清楚嘅一啲規定同埋行之有效嘅規定，就有一個距離啦。 係啊，因為 咁你無論人大點樣做一個決定都好啦，咁佢係同嗰個。條文是不同的嘛，咁你點自圓其説咧？其實就 係啊，咁啊，關於呢、這個立法會啊，因為咧係延期，即係延咗一年嘅選舉嚟，出現咗呢個立法會嘅所謂真空期咧，到底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好快脆咧，人大常委咧就會係喺呢個禮拜六開始咧就開會啦，一連四日，咁咧就相信係會討論呢個話題，亦都咧可能會做出啲嘅決定嘅。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關心呢個話題咧，就需要留意住個新聞啦。咁我傾呢度咧都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咧會再傾。另一个话题嘅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希腊， 会唔会又系嗰啲白色小屋睇醉人日落，同埋小岛度玩噶嘛？ 标准希腊靓景就系呢啲，不过主讲交俾先奴啦，佢会同大家探索希腊首都雅典嘅历史部分，仲去到希腊嘅天空之城同埋南面嘅克里特岛。 听讲佢仲介绍喺塞萨莫尼基睇罗马遗址同埋陵墓啊！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安海星、先奴，大家安坐家中听 旅游乐园。 欲作家书意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爸爸，由于对死亡嘅忌讳，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愿意预先讲你嘅意愿俾家人听。希望你喺另一个国度打气，让我哋能够做到去者善终，留者善别嘅目标。 港大学者周彦文，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周崇明同我一齊咧傾一啲係啦熱門嘅話題嘅，咁亦都提一提大家嘅電話啦，我哋就係18723111，咁大家如果對我哋傾嘅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歡迎你打入嚟嘅。咁啊，周崇明，我哋就想傾另一個話題，就關於咧就係教育局長楊潤雄咧就提出咗咧就要調整呢個 DSE 嘅校本評核啦。咁我就情形咧就係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好快都九月噶啦，就要開學啦咁。咁咧就九月咧就可能會出現咗個情形咧，就叫開學就唔翻學啊，即係唔需要翻學啊。咁啊，楊潤雄局長嘅重申咧就係話咧就暫停呢個咧係課堂呢個授課啊， 面對 咁咧就嚇面對面啦，咁就可能要平衡啲學生嘅健康同學習啊咁樣。咁咧就但係最大嘅問題咧都係始終學生考文憑試嘅安排啦。因為如果而家今年係中五嘅咧，就已經其實大概我諗上一個學年咧可能冇咗已經四分三咁滯啦。咁而家跟住再開課咧又係咁樣，咁到底應該點處理咧咁樣？咁啊，周崇明你係呢個教育界啦，你都教過唔少學生噶啦。咁啊，如果按照咁嘅安排嘅話咧，你覺得對學生嘅學習有幾大影響啊？ 其實即係當然，即係過去一年或者即係呢幾個月啦。咁當然，即係其實教育界嗰個衝擊好大嘅。咁呢個確實大家亦都唔想，即係但係亦都冇辦法啦。咁我覺得即係純粹講 DSE 嚟講咧，咁就真係一個都幾技術性嘅問題。即係其實個範圍你考得闊啲、窄啲或者係喺定題目，即係而家好似主要個焦點就係等陣可能都會同嘉賓傾，就係譬如一啲叫必答題啊，或者係選答題啊。咁我諗呢個就唔難處理嘅，因為即係DSE 就即係中六去考啦嚇。咁但係中四、中五咁多多少少已經教咗一啲嘢噶嘛。咁當然可能有啲就教得快，有啲教得慢，或者你喺個網上教學咁、那個進度又會即係早啲遲啲，咁當然係有差異嘅嚇。咁似乎就嗰、那個即係出題嘅彈性啦，或者係即係俾學生可以多啲選擇啦。咁呢個就我估就唔係太難解決嘅，因為即係只不過係可能減少必答題嘅啫。 按照呢個楊潤雄局長嘅講法咧，佢就話咧文憑試啊，即係來屆文憑試嘅安排咧，就話咧就政府應同向呢個考試向考評局啊建議咧，就係將嗰個考期縮短啦，同埋然後同時咧就將各科咧必答題就改為選答。咁啊，減輕學生嘅負擔嘅，咁呢個周崇永提都提到啦嚇。咁亦都有啲人提出，咁你如果係改為選答嘅話咧，咁啊到底個評核標準會唔會又係一樣咧？咁樣嚇，因為你答個題可能大家會未必一樣啊咁。咁啊，似乎都係有啲技術上嘅問題喎，係咪咧？ 以我自己做例子喺大學教書咧，就基本上已經唔會用必答題嘅。 係嘛？冇噶啦。 我諗極例外嘅情況，因為即其實。呢件事反映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嘅，就係嗰個學生嗰個自主性去到邊度嘛？或者係咪學生為本嘅一種教學嘛？如果係嘅，咁點解要搞咁多必答題咧？或者搞咁多標準答案咧？其實應該俾學生有多啲選擇，俾學生自己去讀多啲佢中意讀嘅嘢。咁當然唔會話完全冇，即係冇。即係冇個特定嘅範圍啦，咁但係一個範圍裏面其實係咪可以多啲彈性呢，或者係切合每一個學生嘅需要呢，其實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呢正正就對學生更加好嘅。 係呀，咁好啦，咁呢個話題呢就大家如果想參與討論呢，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一電話機旁邊呢接通咗呢就係津貼中學議會當然執委林日峰校長嘅，同我哋傾傾嘅話題嘅。林校長你好啊。 林校長。 你好大家好。 係呀，我哋啱啱傾緊呢就係話即係教育局呢已經公布咗啦，就係點樣安排，即係明年呢將開學之後嘅，即係今年九月開學之後嘅情況嘅。咁校長你自己覺得，如果而家按照咁嘅宣布嘅話咧，就你哋喺安排學生即係復課或者係考試啊、上堂等等嘅方面咧，覺得有冇問題啊？ 我諗我哋都有心理準備咗，係需要有一段時間係需要網上教學噶啦。咁所以就對呢、這個嚟緊嘅文憑試呢屆嘅學生咧，咁其實唔多唔少啦，就網上教學一定係冇實體教學咁好嘅。咁所以你睇到業界咧都好大嘅即係一個聲音啦，都希望教育局啦、考評局啦同學界方面咧盡快磋商明年即係嚟緊嘅 TSE 咧究竟點樣安排或者咩嘅調動咧，咁令到學界呢邊咧早啲知識咯嚇。 而家個安排你覺得仲需要即係提供啲咩資訊俾你哋咧？即係學校嗰方面，即係你想掌握啲咩資料添咧？仲需要？ 其實有幾點嘅，因為咧，其實這個網上教學咧已經持續咗一段時間㗎啦。咁但係學校之間嗰個教學進度嘅差異咧，其實而家大家都掌握唔到嘅。咁所以咧，其實 兩局嗰方面啦，兩局我指咧就考評局同教育局啦，咁、就盡快可以向前線嘅老師，尤其是任教今年嗰個文憑試嘅各科目嘅老師咧，係了解個進度嚇、究竟情況實際係點先？嗱、因為我哋如果唔掌握到咧，其實我哋有好多話有咩調動咧，咁我哋冇基於一啲科學嘅理解啊嘛，咁、所以咧有首先最好了解咗個實情係落差咗有幾大。咁落差幾大呢？咁需要就要諗啦。嗰、那個調整個課程嘅範圍有幾多，同埋有幾深啊？咁而考評局咧係需要即係絕對要配合嘅，即係考評局嘅職責咧係要對應住嗰個課程嚟考核嘅。咁而佢兩局咧都有一個我哋叫做聯合嘅會議，叫 One Subject Committee 嘅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哋應該盡快咧就着24科咧就要開會噶啦。咁因為你如果掌握到，即係我哋而家喺即係學校前線嘅情況係點咧？咁呢兩個委員，呢、這個兩個科目嘅委員會坐埋一齊咧，就要商討究竟點樣去應對。咁應對當然就講個課程啦，咁同埋點考啦。咁呢啲都係要傾嘅、因為稍後咧去到九月而家咧已經差唔多係做緊一啲議卷嘅前提工作，或者九月咧已經開始噶啦。咁所以如果冇咗一個嘅方針方向同埋範圍咧，咁其實議卷員咧都好難去處理嘅。咁呢啲咧就一定要盡快去做。咁至於如果真係有調動嘅話咧，咁就當然有一定嘅問題嘅措施啦。咁你都聽到局長講咧，譬如話有冇機會延後個考試個時間兩三週咧？咁咁呢個可以去考慮嘅，今年都做咗。咁或者甚至乎咧，可以濃縮一下咧個學校所謂個 study break 啦。啊，即係話考試前咧放取一個假期俾學生去温習，咁通常咧學校就四至五個禮拜嘅喺考試前咧就放呢個 study break， 咁可唔可以濃縮到兩個星期咧？咁你去爭取翻個教學時間，咁呢個咧大家就有一定嘅即係商議嘅空間。咁如果再進一步咧，就要考慮咧個校本評核進一步嘅微調啦，即係其實已經係調整咗一次嘅。咁譬如個次數啦、範圍嘅規範，即係嗰、那個。範圍有冇幾大啦？需唔需要少啲啦？啊，咁呢啲係需要去考慮嘅。至於有聲音話取消咧，呢、這個要好小心。即係有啲個學生咧係幾需要咧考本評核喺呢方面咧係佢哋嘅強項嚟嘅。有時咧未必考試係強項，但係考本評核係佢強項嚟嘅。咁所以如果某啲要取消咧，就會即係有啲不公平嘅現象係需要考慮嘅。咁至於考卷方面有冇啲需要調整咧？咁嗱，今年咧有兩個語文科嘅說話考卷咧係取消咗嘅。咁有冇需要可以再評估下今次嗰個嘅情況有冇好大嘅影響咧？咁有冇空間去調整呢啲咧？咁呢啲我哋可以諗。仲有一樣嘢咧比較少咧係大家去提嘅。如果真係有整體上嗰個嘅調動或者微調，或者甚至乎試卷內邊嘅內容咧都有適度地去調整嘅話咧，如果做到以今年嘅我哋嘅考試試卷咧，係做翻一個模擬試題咧，係俾學界參考。因為咧你調動咗個課程或者考試嘅內容咧，其實好多老師或者學生係無所適從嘅。咁亦都會造成一啲不公平嘅現象咧。咁如果能夠配合埋做一個模擬試題，好似當年咧新高中開行嘅時候咧，其實考評局有兩年咧都做咗模擬試題咧，係俾學校參考嘅。咁亦都得到學界極度嘅好高嘅欣賞同埋讚許嘅。咁如果即係呢次有個調動咧，可以參考一次咧，就做一個模擬試題咧，就俾學校有一個即係框架去思考同埋去準備咯。 系，头先你都讲过啦，可能要评估翻而家啲学校嗰个教学嘅进度啦，咁似乎都好难避免，就系个差异会好大啦。我相信你头先嘅都系咁，咁变咗个考法嗰度，其实而家譬如喺教学界或者一啲老师之间有冇一啲意见咧？即系具体个出题会唔会有啲调整会好啲？ 而家担心系多个意见嘅，担心系多个意见嘅。所以如果大家攞到即係一個我哋整體都攞到個模擬出嚟啦，即係究竟大家個落差有幾大先？咁我哋揾翻一個合適嘅一個位置。咁如果公布咗之後咧，如果有一啲嘅學校網上嘅監控嘅成效係比而家所定嘅範圍咧係高咗嘅，咁佢咪可以 深入啲去温習咯。咁、但係如果有啲係落後咗咧，咁佢就要諗辦法咧，可能喺網上咧係做一啲補課啦，而追翻一啲嘅進度。咁但係你話要我哋追曬，如果完整嗰個課程同埋個考評裏面嘅個綱領嘅同埋所有嘅嘢咧，我相信咧呢、這個就不切實際啦，因為實在係追唔到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攞翻個中位數或者一個共通嘅範圍區先。咁如果有做得比較理想啲嘅，咁佢就有啲優勢。咁如果係有啲地方啊，即係有啲學校咧係未如理想嘅，未必趕得及曬嘅話咧，咁佢就要加把勁去追翻個範圍。因為你定咗範圍，只可以俾二卷員去二卷噶嘛。咁如果唔係，就二唔到份卷噶啦。 你嘅意思係咪咧？即係如果有個模擬試題咧，咁就大家比較容易去參考，同埋有個具體啲嘅，即係有個 model 咁樣，大家可以跟到咁咧。 是啊，如果真的我哋將整個課程有調動，那個考試嗰個方法，有些就會話，哎呀，必答題或者係選修題，呢些都有些不同的，一科科都有不同的，其實係。我哋又不需要做一個咧一個模式去左右24科，咁但係各科咧都可以做一些調動。咁但係調動咗之後嘅話咧，究竟嗰個考試的模式點考咧？咁就學校掌握不到啦。咁如果真係話喺考試是一個專業的嘛？佢能夠按住個課程，就按住好似舊年嗰啲試題嘅模式、去模擬一個俾大家睇，我就會將會咁樣考翻。 係啊，校長，我想對住打斷你少少先，啱啱有一個信息咧，先要講一講咧，就係天文台咧，天文台咧就已經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啊！天文台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咁呢個咧要同大家公布嘅信息先。唔好意思，校長，你繼續啊。 唔緊要，系咁變咗，如果真係話有任何嘅調動，而家考試又要配合個課程嘅調動咧，咁就變咗。如果真係做咗一個模擬考試，我覺得可以用翻今年嘅試題做一啲嘅調動而做出模擬啊嘛。咁大家都見過呢卷㗎啦，不過個考個模式係點考啫嘛。咁令到大家可以掌握到，咪容易去應付嗰個嘅考試咯啊。 嗯，校长，我想问一下你咧，头先我哋都倾过嘅，即系教育界里边咧，对于即系话嗰啲必答题啊，即系改为做选答啊，咁等等呢啲咁嘅安排咧，你哋其实觉得个意见系点噶？即系会唔会系喺个评核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唔公平啊？或者可能大家答嘅题目可能系唔同啊？咁样能唔能够划一到个水准啊？呢方面你哋有冇意见噶？其实 嗱，其实当然有唔同嘅睇法嘅，但系我觉得咧，因为每一个科目咧都有同本质嘅，即系唔同嘅性质嘅。咁我覺得咧，就最好交翻俾咧，就係課程發展處同埋考評局，佢裏邊兩個即係嗰啲嘅科目委員會咧，係一齊開會，因為佢哋係專家，佢哋知道咧點樣考法會令到咧係較為公平。咁我哋最緊要考試咧係一個以最公平嘅原則噶嘛，咁就唔係方便嘅原則啊嘛，咁所以咧，佢哋一定要考慮咧嗰個設題啊、模式啊，或者個考核嗰個範圍啊。是咪能夠平衡到可以篩選到學生嘅能力差異啦，亦都能夠造成一個公平嘅原則，俾到考生去參考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校長。啱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林日峰校長嘅，咁啊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咧就係點樣調整呢個 DSE 嘅校本評核啦。咁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咧，周崇永，不如你都同我哋講下咧。其實喺網上教學咧，即係大家知道啦，啱啱疫情開始之後，其實對學生嗰個學習進度啊，或者學嘢啊，即係嗰個吸收啊等等各方面咧，我諗你都進行咗噶啦，網上教學啊，你個學生都 好辛苦啊，都 其實係個效果得唔得嘅咧，或者好唔好嘅咧，即係對學生嚟講。 講真，真係要睇下啲咩科目同埋嗰個科目嘅性質。譬如你係一啲即係學術性嘅，即係概念性嘅嘢，咁就即係其實就算喺即係課堂上邊咧，都係主要係講授嘅。主要是用把口講或者即係好多文字嘅嘢咧，咁就其實個困難唔係咁大嘅。咁但係如果有好多圖像性嘅嘢，或甚至一啲即係具體，譬如要落手落腳嘅，要處理一啲即係操作一啲儀器啊，一啲嘅實驗啊，甚至係要即係對人嘅，譬如護士啊、社工咁，佢唔對住嗰啲嘅即係即係服務對象，咁佢其實係學唔到嘢嘅。咁我諗嗰啲就真係個影響會極大咯。 即係學生可能即係有啲要面，即係所以我哋叫點啊，同老師傾得多嗰啲就可能考啲折扣咯。 係嘛？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啦。咁啊就係我哋而家傾緊咧，就係關於嗰個 DSE 嘅校本評核啦。咁啊頭先咧就同一位校長傾過嘅。咁啊似乎咧都好多工作要繼續做啦，教育界裏邊。咁啊再提一次咧，就係天文台已經發出咗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啦。咁啊自由風時間都夠啦，周仲榮啊，拜拜。